636人死亡，超过85,100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4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26宗是社区感染，累计90,816人确诊，再多6名患者离世，至今1612人死亡。另外，南韩京畿道政府寻日接到两宗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重症以上不良反应的报告，是上个月26号疫苗接种工作展开以来境内首次有人出现重症以上不良反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49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40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2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4元，升6元；美团358.2，跌4.2；阿里巴巴230.8，升1.4；盈富基金29.62，升3.8；中芯国际28.45，升7毫；比亚迪股份207元，跌7.6。新上市的赛生药业系报18.18。中国建材12元，跌5.6。港交所491.6，升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832，瑞士法郎8.48，澳元6.077，加元6.144，新西兰元5.664，欧元9.382。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7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31美元，卖出17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菲林明道去返庄士敦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在会议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红磡的畅运道去返红隧的九龙出口就挤塞，龙尾在七咸道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視障人士佢哋夾 band 用記性去記啦，記每一個樂譜啊，一粒音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厲害。 一齊暢談與青少年相關嘅話題 ，Youth 廣播室。 小朋友係應該即係全人發展，藝術係可以讓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過藝術咧去到表達自己更多。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那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朋友， 系啦，突然间又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啊，又冇咗两位数嘅温度啦吓， 系啊， 唔系冇咗二字头嘅温度啊，三位数都继续嘅， 系，因为咧就大风啊，大风所以令到大家冻啲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啊，久违啦吓， 几大风下。今朝 系啊，最紧要咩咧？大风吹到个好客嘅程振鹏咧，又嚟招呼我哋。 系啊，佢好好啊， 好好啊， 刺激消 费啊！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你呢啲咧，真系有钱有定使啊！ 系啊， 你 系 有钱有定使， 主要肯使先。 系啦，唔系佢仲要肯使之余咧，同我哋分享啊。 咁啊，唔系嘅咩？你有阵时啊，你辛苦搵嚟啊，都系志在食嘅啫。咁啊，最好可以买到啲嘢食，自己又食唔晒，咁咪同人分享下。 系啊，喂，你嗰个都介绍下。都好、啊，即系就算你唔使即系指名道姓咧，但系你呢、這个呢、這个题材唔错、啊，真系。 话晒咧就 捐窿捐啦， 本人嘅假期咧就爆到咧真系七彩啊！ 系、啊、所以系咪佢就去消费，特登请咗个下昼假就去消费啦？ 我就唔想蚀俾香港政府啦。咁所以咧，我作為一公務員咧，我都要攞翻半日假。 啱啊啱啊， 好好啊， 我做咩要蝕俾佢咧？ 啱啊，係啱。 你理得我做咩？ 做得好， 我就係要請假。 係啦， 好啦，咁於是下晝咧就去咗 咧。放假放到咁嬲嘅，你睇下佢真係。好少我咧嬲切嚟放假，人哋话 Happy Holiday 啊嘛，大佬啊，你做咩嬲得咁紧要？ 佢系挑机啊，摆嚟做嘢。 佢似乎就话咧，岂有此理放假先咁样，即系咁嘅玩法。 好啊，做得好啊，系啊，啱啊，好啦，大伯隔咗人放啊， 唔系咯，爆晒添。诶，咁啊，下昼咧就去咗咧周围行下咧，咁喺沙田啊，就发现有一档咧自家做嘅一啲曲奇饼啊， 系， 咁其实都 Made Hong Kong噶，写住， 即系又唔关李志刚事啦， 系冇错。 咁但系咧。即系话晒都香港货，咁啊见佢又冇生意咁样，即系可能隔又平日咧 行一下就系啦， 冇乜人行，咁啊见啊有个女仔咁样，佢又好，我行埋去八卦下系咩曲奇饼啦，咁跟个女仔咧又个店员咧又好殷勤咁样，同埋有好多试食， 哦系最好一样嘢， 最紧要呢样， 诶咁啊见佢咁样，诶帮衬下啦， 因为佢实在太多唔同嘅口味啊， 都几搞笑喎，啲口味嗱，譬如有呢一个嘅姜醋嘅口味， 系啊。是 BB 姜醋嘅，仲要系 有 BB 姜醋味啊！ 系啊， 即係等於你 即係你坐誒嗰啲叫咩十二椒 係啊嗰啲啊。咁跟住咧又有啲係陳皮味啊，有啲咧就蛋黃鹹蛋黃味啊，係 啊， 佢有啲咧就係辣蝦嘅。即係好似 辣蝦， 即係好似避風塘咁樣嘅， 炒蝦嗰啲咁樣係啦。 總之好多咧，有咩華田味啊等等嗰啲，即係好港式嘅。咁啊，連個牌子名都好港式嘅咁樣。 佢設計直情係攞曬啊，例如以前咧嗰啲茶餐廳嗰啲紙皮石啫嘛。 拖嗰只紙皮石。 但係我想話咧，佢即係製造咧嗰個效果咧，出嚟嗰個效果咧，印喺個膠包裝度好靚咯。 係啊，嗰只粉藍粉紅色。唯獨是有一個嘅意見咧，就係個包裝太多。 都是的，即是 环保的， 是因为它独立包装，譬如你可能一盒它可能是不是有20块cookie呢，它就来20个包装袋给你。 但是今时今日你就 包装嘛， 你不就你就这样给你又觉得好像不卫生的嘛。 都不是，你买成个礼盒嘛，不过它现在这样请你吃就好像方便一点的。 但是讲价钱也不便宜，阿鹏真的这么好都说不便宜， 有代价，差不多成10蚊至8蚊一块 cookie 饼。 哦、其實都真係貴，即係佢嗰個 cookie 嘅名嘅 size 就咁平時普通嗰、那個 size 啊， 係啦係啦，嗰啲 size 咧咁樣。但我想話咧，即係呢個叫做懷舊嘅設計咧，我星期一、琴日啊，前日係啦，咁啊慶祝結婚週年嘅日咧，又去咗食自助餐咧， 四舅父上嚟影相啊，又嚟 嗰間酒店都係行緊全懷舊式嗰啲咁嘅裝修設計㗎，係 咪啊？ 好隻 間酒店係啊，跟住咧就俾人哋咧。寓意话，哎，一间好似茶餐厅咁嘅，但系就酒店自助餐， 食咩内容啲？ 但系 我想话， 装修你觉得好怀旧？ 边头噶？边头噶？ 咪就系嗰间啊，晏昼咪全日开放俾你入去食嘢嗰间酒店咧。之前 哦，油麻地嗰头嗰头噶， 系啦。咁佢就你嗰次你去买你外卖嘅嗰间 啊，系啊， 哦，嗰 间 系啦， 入窿啊， 蹲嗰头， 入窿啊， 咁咧。跟住咧，即係佢咧，淨係佢唔會再見到有嗰啲好靚嘅啲玻璃碟啦。佢係攞啲梯嗰啲咧，我哋以前咧攞住個乜啊，攞住個乜去買足嗰啲啊。 哦，即係 即係好似 浪 口中 咁樣。係啦，嗰啲兜啊、碟啊，咁係我嚟俾你用咯。咁啊，鋪曬紙皮石啊，咁跟住嗰啲侍應咧，你唔好諗住著曬西裝筆挺啊嗰啲咁。 著茶記嗰啲啊 ？Sorry， 係啊， 咁好啊， 幾好玩喎！ 有冇攝埋支筆啊？ 嗱，爭在未 有冇漏物啊？ 唔係，同埋手指攝落杯度，不過而家手指攝杯都少咗好多啦。 有冇清茶？ 有清水，係啦，嗰個杯咧都係嗰茶色嘅茶，即係半茶色嗰啲咧，嗰個杯咁樣，係你覺得係又係翻翻以前嗰啲咁。 個價錢係咪翻翻以前先？ 就唔係啦，定係 佢個價錢係咪翻 收翻酒店價係咪？ 嗱，你望下佢哋嗰個餐具咧，佢都係用嗰啲 膠筷子， 紅色、橙色、黃色，以前啲筷子咧，咪就係嗰啲咁樣嘅，係啊。 但係佢嗰啲菜式咧，佢有冇真係用翻以前嗰啲啊？譬如嗰啲咩煎大蝦 啊？咁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即係你講得意啊嘛！你食攞個，譬如你食海鮮咧，佢會擺啲雪喺個兜度啦，跟住就搭曬啲海鮮度，好靚噶。 咁呢個咩玩法啊？ 佢啲食材又唔係懷舊，嗰啲食材幾現代喎。 咁懷咁又不 至於。即係佢煮法啊，嗰啲都係嘅 ，OK 啦。但係而家咧真係嘅，你而家你用本土情懷咧。反而咧， 市場 佢賣得貴啲添啊！嚇， 係啊， 係啊， 堅密啊嘛， 堅密啊！即係如果你同人哋講話咩波士頓龍蝦，然後就 sell 下嗰啲西方嗰啲咧，好似你嗰啲價錢咧都唔係可以上到好貴咧。但係你一同人講話懷舊啦，本地啦，特別係佢中意咧攞啲廣東俗語咧，譬如你之前都有隻啤酒咧，佢咪特登攞咗即係啲廣東話咧擺入去做佢個招牌啊嗰啲咧。 係啊， 係啊，佢又零舍咧，而家你覺得好似貴咗啲嘅喎。又可以話翻俾你聽咧，好似一啲以前啲本土情懷嘢咧，嗱唔係淨係古老檔事咁簡單，我覺得咧好似係令到香港人咧，好似新一代好多都唔識啊！ 係啊，佢哋會當係全新嘅感受啊！ 係啦， 你 而家你呢個紙皮石對佢嚟講都唔識噶啦，已經。 譬如我兩個細路嘅千禧後嘅，咁佢哋咪係唔曉得咯？咩嚟嘅咧？佢會覺得啊，一個新嘅 style。 但係佢哋欣唔欣賞咧？嚇，唔知當新嘢嘅話。 咁佢又未 當得意啩？ 係咯， 油麻地嗰間咧。咪成日話佢哋拍港產片咧，喺度扮嗰啲叫做即係黑幫風雲講數嗰間茶餐廳咧，有冇記得嗰間咩茶室咧？聽講話都貴噶，因為咧嗰度原來咧首先咧我嗰陣時我住廟街附近咧，佢開半日嘅啫。 真係好巴閉㗎。 好巴閉㗎。 係啊， 即係因為夜晚嚟拍戲。 你成日成個上晝呢去到佢都話喂未開呀咁樣。咁但係佢哋真係去到食嘢呢佢嗰啲餐呢我開頭以為係咪三四十蚊有啦唔得㗎。 哦。 九十幾蚊㗎好似話去到。係呀、啊、不過就真係好巴閉嘅即係上到去嗰二樓呢佢話傳說中仲可以掛龍雀喺嗰條鐵通道㗎。 佢真係有返以前嗰啲味道㗎呢。 佢價錢冇理由係咁啦。 係咪即係廟街嗰間廟斜對面嗰 個。係呀嗰間囉。 即係行得上樓上。 就係嗰度啦。 但嗰間嘢呢雖然你話啲價錢我食過冇九十蚊咁多，六啊零蚊，但系咧佢嗰碟饭真系好大碟嘅。 咦，连你都话大碟， 真系抵 食 夹 大件啦、 啊！你知而家食食碟饭喺出边啦，好似系俾 O L 食咁噶啦，都唔系俾我哋男人食嘅。 睇下边个 O L 啫，你俾阿桂花田啊，哇，一样啊，食到你啊，唔掂啊！即系我哋都可以咧，继续怀旧一下，支持翻咧，或者系本地好多传统美食啊，都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哋呢个节目算唔算系本地怀旧美食？ 哇，怀旧不得了 啊！有啲咩食咧？请问 怀旧小虾虾咯，系啊！哇，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吹到埋你。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嗱，有一样咧，都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可能啲僆仔都少听咗啦，就系、是、按樽。 哦，系啊！ 不如你哋试下解释下咩叫按樽？ 按樽咧就系、是、当你买咗过去日子咧就系、是、买玻璃樽嘅饮品，咁然之后咧，譬如喺个士多买咗之后咧，系要俾两蚊嘅咁，咁两蚊入边咧，其实可能有五毫子咧系按樽，或者有三毫，唔知啊有少少钱 啦，系啦系回翻俾你啦。 咁当你咧饮完嗰樽嘢之后拎走咗饮完啦，你咧翻翻转头咧就攞翻个吉樽， 系 俾嗰个铺头咧，那个铺咧就会。还翻几毫子俾你啦， 系啊，而家都仲有噶。 有嗱，我咧因为都几中意饮朱古力奶嘅， 我都中意啊。 喺呢个便利店咧，廿四小时嘅啊数字便利店咧，咁佢有樽装朱古力奶咧， 系啊 系啊，咁咧佢我咪饮完之后咪咧按樽啦，佢俾翻一蚊我咯。 系啊，俾翻一蚊噶都。 我通常都系我好耐冇饮过啦呢只，佢嗰只嘅朱古力奶咧系要樽装先好饮噶，唔知点解。 边个牌子嗰只啊？ 唔 系牛嗰只咯。 系咩？佢有樽装噶。 点啊！你咩年代人啊？ 朱古力奶， 朱古力奶最好饮系樽装啊！ 有金盖有 银 盖噶嘛？ 我哋通常咧就喺现场饮，饮完就即刻俾翻个樽佢。 我饮亲都系妈妈奶咋？ 哎呀， 即系妈妈奶啊，或者啲汽水咧，系噶。嗱好啦，咁请问你除咗玻璃樽之外，可唔可以按第二个樽咧？ 系啊，而家可以啦。 唔系我都未喎，提议啫。 我提议 啫 咩？未？ 我赞成啊，话胶樽都可以按樽啊嘛。 系啊，因为而家咧系政府建议，就话咧如果你买胶樽饮品咧，都咧第一就问生产商收钱。咁然后咧，消费者咧，如果你肯退翻每个樽嘅话咧，咁不过又少啲而家 一毫子喎， 系啦， 一毫子啊，真系等于冇动力喎， 系啦，一毫子嘅动力真系好低啊， 一蚊啊， 系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就嗱系啦，有啲人就建议咧，就话唔使去到一蚊，起码都五毫啊，即系具体啲有嚿嘢喺度啊。 你系咪个个樽都可以去按先？因为咧，即系我屋企咧，即系去消耗嗰啲叫做胶樽装嘅嘢。因为譬如我哋买嗰、那个叫做 饮品定系 唔系饮啊？佢系咪讲饮品啊？定系嗰啲简易嘅、啊？哦，净系得饮品。 哦，饮品先系啦，你唔系谂住简易就唔饮嗰只咧？佢未去到嗰度住，好似 我就冇用简易嗰个樽嚟到回收，不过我就有用嗰啲，譬如朗口水啊，即系嗰啲，因为我用晒之后，我朗一朗佢都系干净嘛。但系如果系简易嗰啲，我朗极佢都有泡。 哦，唔系噶，我哋都洗得好干净，跟住回收咯。 因为咧，其实佢而家咁样嘅，如果咧你去嗰啲叫做回收站度咧，哇，因为小弟呢轮成日都去嗰啲回收场度嗰度咧，睇佢几时会收埋我啊嘛。 系啊， 咁样去回收咧，上次好得意喎，我揦住成箩嗰啲刀刀叉。 冰棒 嘅时候咧，系啦，嗰个姐姐咧，佢就话啦：你要唔要试下最新嘅服务啊？ 系咩啊？ 系啦，我问咩最新服务啊？一路喺度分紧类啦。佢话你过嚟啊，先生，你过嚟试下啦。 接咗揿几下就得噶啦。 系啊，嗱，嗰度咧你可以自己摆入去噶，跟住就有好得意嘅嘢会发生噶啦。 系咩啊？ 咪就有部入樽机咯。你有冇见过嗰个入樽机？ 我见过喺一啲新商场入面有。 我见入玻璃樽咯， 会有钱。 唔系我嗰个系胶樽嚟嘅， 佢好似唔系回钱嘅。 回八达窿咯， 啊系咪啊？ 系啊，嗱，咁咧佢最新嗰种玩法咧，佢就话嗱，你自己攞个饮品樽，咁咧就塞落嗰个窿窿度，咁一路塞啊之后咧，跟住你再摆埋个八达通度嘟咧，跟住佢就叫叫，跟住咧佢就话会回赠噶啦。但我冇记错咧，真系好似唔知一毫子定两毫子嘅咋，系即系你直情觉得咧系好少嘅。 象征式俾翻少少你啦。 嗱，但系咁，因为如果你得一个樽就得咁少钱啦，譬如你真系每个家庭咧，你攞成袋去咧。都可能有两蚊走得到㗎、 哦、 你有返十零廿个呢、你都有唔少㗎。 我好似喺旺角嗰、那个有个新商场卖波鞋嗰个新商场、我好似见过呢个机器。 哦、okay, 啊、回收胶樽。我想问呢佢需唔需要你清洁干净定係饮净咁即係我问下咋。 理论上佢都係希望你清洁干净嘅。 但譬如我即时涂即係譬如我喺街度我饮完之后咁 呢只我可能又唔使喎，因为咧其实佢塞落部机里边嘅，咁咧同埋佢比起你就咁掟落去回收箱有咩好处咧？你知唔知其实理论上咧，如果你就咁回收个胶樽咧，你系要做多一个步骤嘅， 拎走个盖 系冇错，系两个唔同嘅地方嚟噶，咁咧系真系有少少麻烦嘅，即系你真系要好有诚意咧，拎到佢面前，啊原来入樽都仲要分开嘅，即系仲要先做一个樽盖分开嘅动作咧，咁先 咁喺隔篱嘅咋个樽盖分开， 唔系其实你平时你去嗰啲黄旅馆啡胶樽咧，佢边有分开嘅啫， 系 成碌怼落去噶嘛， 系啊， 所以你更加奇怪咧，就系你去到一啲比较有规模嘅回收场咧。 佢系真系会叫你分开嘅。咁你就会问啦，咁政府嗰个三色罐咧，三色箱咧， 系噶， 点解佢可以唔使分开嘅？究竟佢点回收噶？ 咁可能佢有人去负责啩？ 咁啊，好复杂喎，真系。所以佢呢部机嘅好处就系咧，唔使分开嘅。你成个怼入去都得嘅。 有好多嗰啲啊，新闻嗰啲特辑啊，都有报道过啊。好多时候咧，我哋一心咧攞去回收嗰啲咧，点知跟住佢转个头，就将你咧大杂乱咁样归埋一齐，又分唔到啦。 跟住话架车唔知去咗边度。 我系每次去到嗰啲回收场咧，我都会唔明噶，佢复杂到有成五六个箱，咁点解我哋楼下嗰啲政府就得三个箱咧？即系喂，如果有咁简单嘅，啲人点会做得咁复杂咧？ 认真啦，其实而家多咗咧玻璃樽嘅回收嗰啲机咧，大家真系不妨咧攞住你啲即系可能真系好饮玻璃樽装嗰啲嘢咧，就得去嗰啲回收，就唔好就咁掉落垃圾桶咯。 系啦，咁啊嗱，但系而家咧呢个 胶樽装而家系点咧？ 系啦，而家就系话佢建议咯，就系希望可以有翻呢个回樽嘅计划，按樽计划咧。咁我谂都会鼓励多啲市民咧，你起码饮完个樽咧唔会真系劈啦。喂，嗱，即系起码一蚊。但佢问你，咁你愿唔愿意嗰个樽嘅消费可能又贵咗少少咧？我觉得吓，而家呢个时势都 OK 嘅，系咯，你咪 愿意， 我系按樽咯，希望大家继续出一出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表示，死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长期吸烟等四个导致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由患者入院至到心跳减慢最后离世只是相隔几个小时，认为短时间内死亡很大机会是由于心血管疾病所致。许树昌话，专责小组今日下午将会开会检视患者详细入院记录、急救前的心电图、血压记录同埋解剖报告等，相信同疫苗接种未必有关。佢强调，长期病患者如果本身将病情控制得好，是绝对适宜接种疫苗。建议市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先咨询家庭医生。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透过发言人回应说，公司已经获知事件，并且已经与香港有关部门保持联系。科兴对死者表示深切哀悼，公司会积极配合香港政府的调查，期待早日获得调查结果。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朝早九点起可以到政府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冠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号至30号。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在朝早九点预约版面显示要等待大约一个钟，不过最终只是需要等候大约半个钟就能够到预约登记的版面。系统会询问预约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另外，在朝早九点之前，预约系统版面显示预约尚未开始。当预约开始时，将会自动在队列中得到一个随机的等候位置。本台比对之后发现，当预约开始，早于九点已经在网上排队的人士会获得较前位置。只是需要等候较短时间。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当局要求餐饮处所安排执台专员，某程度上有助防疫。大型餐饮集团有较多资源，可以聘请专人或者调动人手负责有关工作，但是中小型食肆就较困难。王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一些小型食肆的前线员工可能只有一至两人，要负责确保客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填资料，又要落单、传菜、收银等，难以腾出额外人手。对于当局将会要求餐饮处所加强空气流通，每小时换气率需要达到六次，否则要设置符合规格的空气净化设备。黄家和就认为，当局应该提供清晰指引，例如空气净化设备的过滤效能要达到什么水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7点，升391点，总成交金额60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5蚊，升7蚊；美团356.4，跌6蚊；阿里巴巴230.8，升1.4。中国平安97.2，升2蚊；中国移动56.4，升1.4；中芯国际27.9，升1.5；建设银行6.29，升2.3；中国建材11.88，跌7毫；比亚迪股份207.2，系跌7.2；小米集团26.4，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4，人民幣6.466，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9,459点，升51点。港金現價報16,05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美元，卖出173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怡道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咧，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食物， 动物， 食物 系动物，佢哋有血有肉噶， 啲血肉咪又系攞嚟食 野蛮， 唔识尊重人哋嘅传统，究竟边个先系野蛮啊？ 好奇在近代社会中备受争议，到底谁是谁非？三十一看世界之列女调查实录，好奇者飞到法罗群岛，看看当地人和社运人士边个有道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我而家知道咧，有好多人嘅屋企个水龙头咧，就因为装咗过滤水嘅关系咧，咁于是乎咧就有个新嘅功能啦，就系、是、直接可以饮水喉水。以前咧就系见到啲外国嗰啲家庭咧，就系话，哎呀，你想饮水咧，直接打开水喉就饮得啦。哇，睇落都几先进，同埋好方便、哦。咁除咗打开水龙头就可以饮水呢一个功能之外咧，你估而家香港嘅家庭打开水龙头仲可以饮到啲咩咧？噔噔，理论上咧，如果而家你再打开水龙头，又或者咧唔止系水龙头添啊，你嗰个咧即系厕所水咧，可能你就会可以揾到呢一个咧海虾汤俾你饮啊！即系如果你想要嘅话，海鲜汤唔系嘛？点解咧？哦，冇，话说屯门良景村啊！佢哋上個月咧就發現佢哋啲鹹水供應咧就異常，可能啲廁所水唔係幾沖到啦。咁啊揾管理公司去 check 啦，哇唔 check 又自可，一 check 就嚇一跳，因為咧佢見到嗰條管咧，嗰個鹹水管咧，即係嗱各位我真係話俾你聽慎入啊！如果你有嗰個密集恐懼症嘅話咧，我見到佢嗰條鹹水管咧，圓咕碌，但係裏邊咧好似有好多咧牙齿咁样嘅，你就咁睇佢嗰张相影落去咧，你以为做咩事啊？系咪有一啲咩海洋生物咧？佢个口咧圆咕碌，好似个万花筒咁样咧，但系里边全部都系嗰啲咧，即系犬牙交错嘅呢一啲牙齿咧。但系你再睇真啲，原来唔系牙齿嚟噶，原来系海虾嚟噶。佢话咧，14栋大厦有8栋嘅咸水管啊，发现有大量嘅海虾。养咗喺条管里边，咁当然都轻咗啦，已经死咗啦咁样。哇，咁但系你就吓一跳噶嘛，因为咧虽然嗰啲系咸水，你系保证即系你我嚟冲厕所嘅啫，就唔系头先我讲嗰啲水游水吓。咁但系你都会好担心，你好惊嘅，即系冲冲下厕所水里边，原来咧不停有嗰啲叫做咧海鲜汤，有啲虾喺里边，咁仲会唔会混杂咗其他嘢咧？咁最令人哋惊讶咧就系、是其他嘅嗰啲啲专家嚟到咧，佢话都好罕见啊吓，佢话咧真系好少见咧，会嗰个咸水管里边咧系会出现呢一啲所谓嘅虾嘅咁样，即系水务署形容咧，佢就话都算系60年嚟第一次见咯。啊！你话呢个系好事定唔好事呢？即系呢啲价一个甲子先见到一次，咁啊，当然有啲网民咧就好兴奋啦。佢就话啦：，哇！我哋终于都有自己嘅即系土产啊！系啊，佢话呢啲咧好明显就系本地虾啦。咁而且咧，你有埋呢个咸水里边嘅话咧，正啊！有啲话有虾子、哦，咁啊，但系而家啲居民咧就好担心，佢话咁会唔会咧有病毒噶咁样？我就觉得咁样嘅，我哋系咪可以咧即系当系一个咧好消息去睇咧？就系、是、第一。證明真係海水咯，真係鹹水咯，可以養到呢啲咁樣嘅浮游生物咯。仲要係咧，而家咪成日有嗰啲叫做咩話？魚菜共生咧，即係嗰邊又種菜，下邊又可以養魚。我哋係咪可以當咧呢、這個真係一個哇天然有機嘅供水系統啊？ 当然啦，唔系喺你嗰条管发生咧，我谂你就梗系会咁谂咧，冇咁惊添，真系。咁下次仲会揾到啲咩嘅咧？会唔会下次有海带咧？真系可能咧，直情系冲咸水嘅时候咧，冲到海带绿豆汤，海带绿豆汤出嚟，咁点算咧吓？咁啊，希望有关当局你快啲研究下，我哋都唔系几想咧，嗰、那个咸水啊，系养啲海虾喺里边咧，你真系咧冲水嘅时候，硬系觉得个 pat pat 有啲唔聚财啊！嗱，咁啊要介绍一条片俾你睇系咩咧？咁啊，点解佢会发现嗰个供水异常咧？好似塞塞地啊嘛，冇错啦。如果你真系想通你个水管嘅话咧，究竟有啲咩方法？我相信以前你听咧，即系阿田介绍小确幸嘅时候咧，成日就听到好多咧梳打小用梳打粉啊，又或者捞啲白醋啊嘛。咁但系市面上咧又有好多唔同嗰啲通渠嘅通渠婶啊、通渠佬啊、通渠婆啊，有好多唔同呢啲产品噶嘛。究竟哪一个才是最有效呢？这里呢有一个叫三分之二的叫做 YouTube Channel 呢，他就在一年前就做了一个测试。他呢就是找了市面上很多不同的牌子，虽然他是台湾的，但有些牌子香港都有的。有很多不同的牌子的通渠产品，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叫做小梳打加白醋，还有呢有一些不同的通渠的一些特效药，他又做了一个测试。就是咧，哪一个嘅疏通效果系最好？咁你话佢点测试咧？佢方法就系咁样嘅，佢攞咗五个杯，然后咧倒咗成劈啊牛油咧，摆落个杯里边。咁因为佢话咧，我哋最容易塞就系啲油污啊嘛。然后咧，佢就再将呢几个唔同嘅通渠产品咧倒落去，睇下究竟用成点。咁究竟边一样系最好啦？梗系你自己睇啦。我会俾三个水游水嘅二摩池佢。唉，唔知系咪佢放完半日假之后咧，佢翻到嚟啊，不知竟咁精力旺盛啊！我见佢腾出腾入咧，上上下下将我哋嘅直播室咧执到可以话系啊，井井有条，焕然一身啊！哎呀，操劳啦，不如你都系坐翻喺度，好好地而家开咪先啦！我哋有请我哋食嘢嘅郑振鹏。 啊！你系咪搞错咗咧？执得井井有条嗰个系阿桂花田嚟噶， 佢系抹到干干净净。 你系不停要俾翻佢噶， 真系。 系啦，我系主要执走咗个个工作人员啫，执翻佢翻去自己个位度个岗位度做嘢啊！真系唔好喺度等噶。 你下次都系唔好再放假，佢一翻去放完假咧，佢真系精力旺盛得滞。 好啦。精力旺盛啊，同假期有冇关系我唔知道。不过咧，如果能够放下假咧，去欣赏下一啲咧赏心悦目嘅嘢咧，都确系会令人咧精神为之一振嘅。你话啦，而家咧话晒都系春天嘅季节啦。二月、三月呢一段时间咧，就好多咧地方咧有赏花嘅好时机嚟嘅。咁啊，原来咧话说喺台湾方面咧。佢哋咧喺二月至到三月份咧，都系咧慣常咧係興起咧就係觀賞呢個櫻花嘅噃。咁啊，即係唔使去到呢個日本啦，喺台灣咧都有。咁當然而家我哋得個恨字啦，但係台灣嘅民眾咧，佢哋就可以喺呢個季節咧欣賞櫻花啦。只不過咁，有陣時我哋成日講話咧，去到呢一啲嘅旅遊嘅景點啊，有陣時都會鬧下啲遊客咧缺乏公德心啊。等等啦，系咪？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咧讲咧，哇喺有阵时我哋咧啲中国嘅旅客咧去到啦人哋外国嘅地方咧，有阵时有啲行为咧，即系令人咧睇唔过眼啊，等等，有啲缺德嘅行为啊，咁啊，咁事实上咧，原来咧真系好话唔好听咧，天下乌鸦一样黑嘅啫。即系莫讲话系咪中国人啊，外国人咧有阵时都一样会咧系出现一啲嘅缺德嘅行为嚟嘅。不过今次咧就唔系讲咧外国嘅朋友，而系讲翻喺台湾方面啊。台湾咧观赏樱花嘅地点咧，近期咧就因为咧多咗好多民众去赏樱花啦，咁啊结果咧亦都出现咗一啲咧游客咧就系、是、有个别游客咧就系、是、冇好尊重咧当地啊嗰啲嘅景点同埋嗰啲嘅樱花，咁啊做咗一啲缺德嘅行为，例如咩咧？譬如走到去啲櫻花聖地嗰度咧，咁就係將人哋嗰啲花枝咧就咁截斷啦，又或者咧，哇爬上去嗰棵櫻花樹上面嚟到影相啊打卡啦，點知又唔知自重啦嚇，咁啊砸斷咗人哋嗰啲櫻花樹啊咁樣咧，呢啲咁樣嘅缺德嘅行為咧，就算現場有啊工作人員勸止， 都冇用咁。咁你话系咪啦？即系大家何必要咁样咧？嗱，好好地欣赏呢一个嘅樱花嘅美景，咁咪算咯。咁啊，影张相，咁又唔好走去咧，去咬嗰啲咁样嘅花枝啊，又唔好走去擒人哋棵树啊，搞到咧仲有就系周围嘅环境就唔好咧，将啲垃圾乱咁摆。自己带去嘅垃圾自己执翻走，如果唔系咧，又会出现另外一样嘅情况，就喺台湾方面，一样啦，喺一啲嘅樱花嘅圣点啊，一啲圣地啊，樱花圣地嗰度咧，亦都发现咧，满个山头咧有好多垃圾，执极都执唔完咁样，咁啊，所以啲游客咧，即系不论系来自边度都好啦吓。最緊要咧就去到人哋啲景點嗰度咧，要守規矩，兼且咧要愛護嗰個地方。好啦，既然講到台灣方面咧，佢哋嗰啲嘅櫻花季節咁靚啦，咁啊有冇一啲實景可以睇下？等我哋恨下，大把咧。嗱，其中咧今天咧彭仔介紹你去睇一個 channel 咧，就來自咧有一對啊台灣嘅夫妻檔嘅 YouTuber， 夫妻檔嘅 YouTuber。咁佢嗰个 channel 咧叫做酸酸 and G 先生美食夫妻的100次旅行。咁里面咧就见到呢一对嘅夫妻啦，年青嘅夫妻啦，咁就酸酸啦，同埋咧佢老公阿 G 先生啦，咁咧就系带大家咧去到有一条嘅短片叫做咧武陵农场樱花开了吗？咁呢一个武陵农场咧就系台中一个好热门嘅赏樱花嘅地点嚟嘅，咁佢两夫妻片入边咧就揸住车自驾游啦，咁喺二月初嘅时候咧，今年二月初就喺台中嗰度咧就揸车啦，去呢一个嘅武陵农场去睇樱花啦。咁喺过程入边咧，佢哋由于自驾游咧都真系有一啲好处啊吓，因为咧见得到咧未去到呢一个农场啫，沿途咧都已经可以见到有好多好靓嘅美景啦。有雲海啊，有青草地啊，有連綿嘅山嶺峻景啊，中途咧又可以停下，停低做咩咧？除咗休息之外咧，又有啲嘅小食咧可以食下啦。大家知道台灣幾多小食噶啦，咁又可以打卡影相，真係咧幾唔錯。去到呢一個嘅目的地啦，去到呢個武陵農場咧，嗰度咧啲櫻花嘅櫻花盛景啊嚇，又真係非常之靚嘅，因為有成咧7000棵嘅櫻花樹喺嗰度，咁所以滿足曬咧大家去旅遊啊同埋睇櫻花咧嗰個心情嘅。咁其實咧呢一條嘅短片咧，彭仔一路睇嘅時候咧就越覺得咧係牙癢癢嘅，因為咧得個恨字咯，真係越睇咧越想快啲可以去旅行啊！所以咧我就俾5個心心眼。同埋咧，同樣係俾5個咧兩行眼淚嘅 emoji 呢一條短片啊！啊，即係你話如果我哋咧風騷快活人可以有一個嘅特別嘅旅程啊，一齊去下旅行，去邊度都好啦。然之後當中咧就將嗰個嘅過程咧又錄製翻嚟咧俾聽眾分享，咁係咪真係寓工作於娛樂？即係實在係 perfect 啊！你估呢一日幾時先可以望得到咧？桂花田嗬？ 多谢老细啊！我真系觉得咧，可以嘅话，即系如果通咗关啊，大家可以互相有呢个泡泡啊、抱抱啊，成咧咁就呢个礼拜5、6日唔好讲笑啊！真系可以我哋3个一次一齐去下台湾行一转，我谂癫咗，肯定癫咗。 一齐隔离咯，一齐隔离咯， 翻嚟啊！ 系啊，因为又冇啦。哎，好多时咧喺屋企啊，得闲冇乜嘢做嘅话咧，有啲朋友咧佢就会中意玩下煮饭仔，整下呢样，整下嗰样啊。喺大陆都系一样吓，不过喺整嘅过程，整还整啊，唔该跟足指示去做先得嘅。不过我话佢唔跟足，不过唔知点解会出咗事啦吓，否则食咗一啲有事嘅嘢真系唔抵嘅。喺浙江咧有一个5岁嘅妹妹。佢咧食咗屋企人整嘅泡菜之后咧，怀疑中毒，佢不停呕，连指甲啊、嘴唇咧都发紫啊，系紫色嘅，真系紫色啊！吓到咧，佢嘅屋企人咧即刻送佢入医院啦。咁啊，医生咧就话证实嗰个妹妹咧系亚硝酸盐中毒。亚硝酸盐啊，已经好恐怖啦！即系咩啊？即系如果你唔好好处理咧，佢会产生致癌物品致癌。 致癌物质嗰只啊，仲话会中毒、啊，听都听到替个父母担心。好彩啊，个妹妹咧就食咗医生开出嘅特效解毒药之后咧，情况就转好啦。嗰、那个叫做血氧饱和度啊，回复翻正常，冇生命危险。咁点解个妹妹食咗泡菜会中毒啊？话原来咧佢屋企整嗰啲泡菜咧啊腌得唔够耐啊。咁医生就话啦，自家制嗰啲腌菜咧，两个星期内咧嗰、那个亚硝酸盐嘅含量咧系好高，系最高最高嘅。咁我妹妹正正喺呢个时间食咗，咁咪即刻中毒，即刻有事咯。咁系咪唔食得啊？咁样亚硝酸盐咁高，咁又唔系、啊？阿医生就话啦，放一个月左右啦，即系腌佢一个月咧，嗰、那个亚硝酸盐嘅指数咧就会下降，咁啊到时咧就可以食得噶啦。咁哦，今日分享咧有一个 channel 咧叫做 Pig。Cuisine Channel 系啦，咁啊，其实咧睇咗好多咧调整泡菜嘅片啊，咁啊，我讲韩国嗰啲啊，咁有啲咧就拍得好简单嘅，相对地咁，哦，咁就搞掂噶啦，咁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好复杂，系讲紧传统嗰只，有啲就冇字幕，有啲咧就斋相同埋净系得旁白咁样。阿 Pak 呢个咧就 channel 咧，佢就系一个咧韩国嘅厨师，个样子就好稳重嘅，系一个男人嚟嘅，咁咧佢咧哦喺企喺一个好干净企你嘅大厨房嗰度，就边整边讲嘅。咁啊，点样制作佢哋嘅传统啊韩国嘅泡菜啦，嘅步骤啦，最好嘅系咩啊？佢有字幕啊，咁有字幕都好紧要啊。呢种字幕系讲紧中文字幕啊嘛，因为咧有好多咧就系全韩文啦，真系要揿个翻译制咧先至知道佢讲乜嘢啦，同埋。佢会喺呢个描述嗰个部分咧，因为你有个掣可以揿下佢嗰段片嘅描述啦。哇，你唔知以为佢睇咗一本书咁滞啊！佢系详尽到写晒啦，嗰啲泡菜嘅材料啦、份量啦、腌制嘅步骤咧，系有韩文啦，仲有英文嘅。即系话你睇片睇到有中文，佢系讲韩文嘅，但系有中文字幕。睇呢个描述嘅时候咧，有英文同埋有韩文嘅。咁点会唔睇佢呢？系咪？所以佢制作咁认真，做得咁好嘅时候，我一定俾五个手指公呢个 emoji 佢啊！ 喂，阿天啊，将佢再调高少少啊，高啲添！ 喂，经文啊已经好高啊，仲调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吊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架？有冇攞啲咩系揾螺丝？有冇揾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咪咯，我哋喺度吊腊鸭啫喎！ 吓，净系吊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同埋腊肉剧。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Hello。我想话咧，你估唔估到啊？嚟紧咧，你妈妈咧，可能咧会买好多好多个水果，系同一种水果翻嚟俾你哋食啊？ 系啊，点解啊？ 系啊，菠萝啊。 菠萝。 都中意食菠萝，因为 中意啊。 因为咧，话说咧。 买菠萝 系啊，中唔系菠萝包吓、啊，我哋嘅中国大陆咧，佢哋禁咗啲台湾嗰啲凤梨咧去入口啊， 系 咁咧，咁佢一定系唔知点算好噶嘛，咁我哋可能咧就会咧分咗一杯羹咧，就嚟咗香港啊，有啲咁样， 平咗咯， 系咯，应该系咯，咪大平卖啊会， 系啊，好啊， 唔知啊，或者啫，好似嗰啲澳洲龙虾一样啫嘛， 系啊， 咁咪、 啊 啊、好咯，益咗我哋啦， 咩龙虾做早餐啊，菠萝。做晚餐啊！而家可以， 你知唔知菠萝同凤梨有咩分别啊？ 系咪台湾同埋香港个叫法唔同咋？ 乜唔系一样嘢嚟噶咩？ 哦，我知道一样就包啲嘅，一样就酥啲嘅。 吓， 因为菠萝就包，凤梨就酥。 我就系知道咧， 一定系咁啦。 菠萝系攞嚟闹人噶， 系啊， 啊咩？ 你个菠萝苹果橙啊， 唔知乜嘢吧？啊唔系，唔知咩婆卖菠萝？ 哦系喎， 咁卖红枣都得嘅，俾个钱你买红枣咁样，有咩唔同啊？讲嚟听下。 嗱，除咗叫法咧，系叫菠萝咧同凤梨啦，系咪？ 系咯。 咁你以为系个读法咧？其实唔系噶。 点啊？ 菠萝咧，佢咧系多数咧，我哋香港嗰啲菠萝咧，系多数嚟自咧菲律宾进口噶。 菲律宾 系啦。咁台湾咧都有嘅。 系。 咁但系台湾嗰个凤梨咧，系嚟香港嗰啲，通常咧系二十号金钻凤梨啦。 哇！ 系又有号码嘅，原来佢哋 金钻啊。 系啊，咁咧跟住咧，佢哋个外形原来有分别噶。 例如 嗱，你如果揸上嗰个菠萝，即系你唔知佢菠萝定凤梨咧， 系 吉手嘅。 吉手嘅。 你估佢系菠萝定凤梨？ 菠萝。 菠萝。 系啊，菠萝。系吉手噶， 凤梨唔吉手噶， 系啊，凤梨原来佢平滑啲噶， 系咪磨过嚟噶佢？ 唔系啊，唔系啊， 哦，仲有 品种唔同， 真系， 哦，仲有咧， 咁佢啲叶，咁你估得有锯齿，边个系？ 锯齿系菠萝， 凤梨。 就诶 ，Chris 咧，人哋啱啊，佢既然佢伸咗吉手啦，嗰啲叶梗系锯齿吉你噶啦，系啊，咁你菠萝咧系噶，嗰啲锯诶嗰啲叶系有锯齿噶，而凤梨咧佢系平滑啲噶，系啊，咁仲有 啲肉咧， 系啦，啲肉啦，啱啱想讲啦，啲肉咧边个就咁披皮就食得，边个要螺旋形咁样去切啊？ 菠萝要螺旋形， 系啊， 点解要螺旋啊？ 因为菠萝钉要佢个菠萝钉， 即系菠萝就有菠萝钉，凤梨就冇钉噶， 凤梨有钉啊，但系就咁披咗。皮佢就得噶啦，唔会好深入噶。 咁边个甜啲啊？有冇讲噶？ 嗱嗱嗱嗱，菠萝咧佢仲浸盐水噶，凤梨系唔需要噶。 咁似乎凤梨好似系大胜喎。咁要试下先得啦。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入院之后。有向医护人员表示曾经接种疫苗，并已经记录在急症室的病历记录上。之后转至内科病房之后，情况恶化，医护人员即时为他急救。估计当时同事漏睇疫苗接种记录，院方寻日再检视患者的病历记录，才发现。并且已经即时向医管局总部和卫生署通报，以及向公众交代。刘家宪强调事件绝对没有涉及隐瞒，但是认为内部通报机制有需要加强完善，令到部门之间的沟通做得更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2%，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29点，升530点，总成交金额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3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0蚊，系升12蚊。美团359.4跌3蚊。阿里巴巴231.6升2.2，中国移动56.35升1.35，中国平安97.7升2.5，中芯国际27.9升1.5，小米集团26.6升5.5，建设银行6.3升2.4，港交所496.4升8.8，盈富基金29.8系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10.83，瑞士法郎8.478，澳元6.072，加元6.142，新西兰元5.656，欧元9.3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7。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十二分，风速快活人啦。 系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我想问啊，你哋细个咧有冇跟过你爸爸或者妈妈翻工噶？ 跟佢，我有啊，我有细成点先？ 我唔知道啊，咁你 十零岁啦，我有跟过爸爸， 十零岁都有跟啊？ 有啊，我唔系嗰啲即系坐喺隔篱睇电视嗰啲开工，我系都帮佢手一齐做嘢嘅。 系啊， 可以嘅咩？ 有啊，因为嗰阵时咧，佢就打好，佢有做好多唔同工作嘅。咁咧，佢其中一个工作咧，其实就系、是、譬如话佢拎啲货啦，就去到人哋公司度啦，仲会咧顺便就吹账啊。即系名副其实吹账啊！ 催 收款项，即系催收账项啊！ 叫催账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我老豆佢有自己做过小生意咧，咁但系咧佢太临线啦，即系可能咧，即系争嗰几千蚊咧，成日都收唔翻咧，咁我就成日都会见佢上去就话：，嗨，陈生，系唔知找数未咧？咁样 要个老板亲自 系啊！嗰阵时我觉得好笑噶，跟住 小生意， 小生意基本上就一人公司咧，咁啊，可惜我又生得唔够大只啊！ 就空， 如果唔系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即系热诚啊嘛，系啊， 带你上去啱数啊，因为你凑我仔 都 可怜， 你 饭食 粗到咁样， 你 系啦，叫 uncle 啦 ，uncle， 哎呀，气若游丝咁， 好啦，冇食过，冇包啦。 其实呢个苦肉计反而得， 系啊，可能都系唔好成日带住我出出入入啦。 你阿爸就系咁样带你追， 系啊，嗰阵时我最大嘅学习嘅成果咧，就系咧我自细咧已经喺嗰啲工厂大厦度咧出出入入搭嗰啲货 lift 咯，即系你最惊搭嗰啲啊， 系啊， 我细。系啊，我细个已经发觉，哇，爸咁有型嘅，原来咁样可以诶，咁样上下拉个闸啦。 嗰啲就系咁 样。系啊，咁啊又见到佢好辛苦咁样周围走咁样咯。 咁啊，对你有咩睇法咧？请问 同佢睇法咪就系搵 钱艰难啊， 可以 唔搭，可以唔搭货 lift 就唔好搭货 lift 咯。系啊，唔系啊，嗰个象征意思就系、是、你如果可以嘅，咁你梗系希望可以搭嗰啲咩啊？中環嗰啲寫字樓嘅嗰啲 lift 就唔好咧，要好辛苦去到工廠大廈咧，要搭嗰啲貨 lift。 即係呢個係你嘅睇法嚟。 係啊，一定要咧做好啲咁樣。咁當然你而家知道啦。 如果咁樣都係算係有跟過屋企人喺佢嘅工作間度 有啊 活動啊或者見識嘅話， 咁你更加啦，你有茶餐廳係咪？ 係啦，冇錯。 咪食到你而家咁咯。 因为 开晒个位， 如果系咁咧，就系啦。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咧开茶餐厅喺元朗嗰处咧，咁我就都已经要帮手喺铺头度有送外卖啦。 你做边？哦，做咩岗位？就想问。 我记得走得快啊嘛，突，送到啦咁样。 跟住倒死嘢又唔介意啊，佢细个啊嘛。 即系咁嘅，七岁，我就记得七岁开始就喺铺头帮手啦，做过咩岗位啦？送外卖啦，楼面啦，洗碗啦。系啊，厨房嘢咧就唔俾我掂嘅，即系水吧啦，同埋厨房咧我就唔使我帮手啦，仲有帮手去买嘢啦， 买货， 譬如成日好兴噶，喂冇柠檬啊，彭仔同我去啊柠檬婆嗰度买柠檬，一系咧就系面包唔够，同我去诶边度嗰个面包婆嗰度买啲方包翻嚟， 佢都信你，又知你啲钱唔会乱咁揈， 唔系啊，我就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咧唔知点解去到柠檬婆度，咦？冇咗啲錢，我好興揸啲錢喺手揸下揸咧， 屌陰公啊！ 因為可能佢得就好開心可以出去啦，兩手平平就平曬啲啊！ 然之後咧，我送外冇啊，咁咪又冇錢咯，要再俾個咯。咁然之後， 我即係檸檬婆，佢唔會話哎呀好啦， 收先啦， 有冇啊？ 夾住收 都有嘅， 光塵開。然之後跟住咧，送外賣就最興啦，我會偷飲咯。 你送外卖俾人嘅时候，嗰啲叫做试饮，嗰啲唔叫偷 饮。 我真系啜两啖， 哎呀，都几好啊！ 而家嗰啲俾人喺 CCTV 见到嗰啲外卖员饮， 而家嗰啲系加料嘅，有啲系。 唔同嘅， 真系有人偷饮嘅，佢热得滞啊，早排。 唔同嘅，因为咧以前而家嗰啲外卖咧，佢唔会将支饮管就插咗落去先嘅，但系我哋以前唔知点解会插咗个饮管落去先。咁我送到咁上下，咪 好大嘅引诱啊！即系一路去就见到成条饮桶，哇！你冇理由唔啜系嘛？ 可乐嚟噶喎，锯噶喎，好味喎！啊死僆仔真系搞死我！嗱，讲紧咸丰年死僆仔嘅时候啊，冇人而家又捉翻。 哎呀，饮过啲童子口水仲发达啦！ 你肯定叫即系索子咧，最惨就系 得七岁啫，唔系童子系咩啊？ 喂，我想问有冇工资嘅你哋，即系冇人工嘅。 咁冇啦，咁冇啦，跟佢行啫嘛，冇工资噶。 哦 ，OK， 即系纯粹去体验下诶，爸爸妈妈咧，即系做工嘅时候系。 我唔想嘅，佢逼我做 嘅 啫嘛。 唔系我 OK 嘅，因为跟住佢就系走出走入咧，可以食到出边嗰啲诶大排档嗰啲饭咧，系啊， 呢啲已经系 bonus 啊。 系啊，好正噶真系。 我系责任嚟嘅。 哦，都系，唔系因为以前咧又即系一向都系有咩唔可以独留子女在家中 啊 嘛。 你快啲入正题啦，兜到好远噶啦，如果唔系。 系啊，倾下偈啫，了解大家。 好兴嘅以前咩？家爷仔自己做晒嘅啫嘛， 咁咧喺大陆咧就有一个咧阿爸爸，佢咧即因为佢女，佢有一个女有一个仔嘅，咁咧佢话女咧就真系咧个感觉上咧，哎呀唔得啊，呢个女咧大花童。咁咧，跟住咧就话咧，一年咧要使佢成咧，都唔少钱啦。我想话，一年都使佢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个女几大啊？ 嗱，佢又冇 一年四五十万，即系每个月都要起码有成四万几蚊嘅咯。 佢唔系细路仔嚟噶， 唔系细路仔，我相信 每年使四万几蚊，哦都得噶，你香港 唔系每年咧，每年 唔系每个月啊，每个月四万几蚊咯。 可能佢学好多嘢啦，我唔知啊。 净系读国际学校都够啦，你喺香港 哇要咁样 系啊？ 唔系佢喺大陆啦，佢喺大陆啦咁。 跟住咧， 佢就话。同我老婆商量唔得啊！我仲有个仔噶嘛，咁咧就觉得唔可以咁样啦，再系咁样咧，我就败晒我啲身家啦。于是乎咧，佢就带佢个六岁嘅仔咧，就翻佢嘅公司，因为佢开厂嘅。咁咧就跟住咧就带佢嘅六岁嘅仔咧翻公司啦，就俾佢感受下爸爸咧去赚钱咧系几唔辛苦嘅，又或者俾佢感受下咧，哎呀赚钱咧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咁样。于是乎又带佢翻去咯，啊仔又 OK， 因为做啲真系好简单，好似阿凡姐话斋，做啲好简单嘅工作，喺度贴贴贴啫。即系贴呢簿喺啲胶袋度嘅啫，系啦，就做呢个工序。咁跟住咧就唔知贴咗几多个咧，就会俾翻一毫子俾佢。 O K， 系啦，即系六岁啫嘛， 工资俾佢啦， 系啊，总之有工资俾佢啦。啊，个细路咧咁可能就简单功夫啦，咁啊贴贴贴， 贴得好快啊。 咁啊贴，唔系都赚咗啲钱嘅。咁咧佢就话咧贴一百个咧就可以赚到一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每日贴七八个咧就可以赚到十蚊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度贴啦，佢总共咧就赚咗四十五蚊。 哇，贴好多 求佢贴咗几多个信封？ 唔系啊， 计翻条数， 计翻条数真系。 唔系啊，佢贴完之后咧，咁啊赚咗四十五蚊啦，好开心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原来咧，佢谂住呢个教导方法有冇问题？ 冇问题啊，几好啊！ 多劳多得嘛， 系啊，多劳多得， 有付出先有回报咯。 都系佢阿爸谂出嚟嘅， 系啊系啊，我 可以知道阿爸做嘢几咁辛苦，几好啊，唔错啊， 系啦， 系咯，几好啊。 有咩问题啊？ 跟住咧，佢话点知咧？阿仔咧开始识计算啦，咁啊，即系虽然佢六岁人仔啫，佢话咧，即系佢话啊，咁样贴法，咁贴法，原来都几 和味。 你估佢唔辛苦噶，系咪先？可能都辛苦噶嘛，即系你喺度重复做嗰个动作。 又冇得去玩 啊，咁样啦，咁跟住咧，于是乎咧，佢咧佢话咧，唔知点解我仔开始唔系悭钱， 系 孤寒， 系啊，点样？ 你知悭钱同孤寒一线之差， 但系两样嘢对六岁嚟讲都系唔存在噶。 系啊，譬如咧， 六岁有咩资格可以孤寒同悭钱啫？ 因为佢有四十五蚊啊嘛。 咁点啊？咁点啊？而家 佢话有一次咧，就去咧赚咗嘅钱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哎呀，见到咧有啲炮谷啊，想买炮谷咧十五蚊。 系 咁咧，跟住咧，系炮谷十五蚊。 O K 啦，十五蚊。哇！你戏院卖成张飞唔见咗啦，已经。 咁系咯，跟住咧，而家有折啦，而家。咁咧，跟住咧就佢话咧嫌太贵，系啦，咁佢就我十五蚊咧就 唔 买啦，系啦，跟住咧就算系连五蚊啊，唔系五毫子一粒糖，佢都话 都唔买， 佢就话吓十五蚊就话太贵啫，五毫子粒糖佢都唔制喎。 喂，我又觉得呢个细路可教，孺子可教啊！嗱，起码佢而家孤寒孤寒自己啫，嗰粒糖系买俾自己啫嘛，佢自己唔食咯。 同埋嗰啲点解会叫孤寒嘅？乜唔系平时啲阿爸妈最中意就系、是、啦，就话应买先买，糖呢啲无谓垃圾嘢就唔买更好。 如果嗰系一碗饭啊， 系咯， 你粒糖可以唔食噶嘛，唔使死啊嘛， 佢哋唔系因为佢就谂啊，因为佢有四十五蚊啊嘛，咁佢咧如果买十五蚊嘅炮糕咧，佢占咗佢嗰个四十五蚊里面嘅三分一咯。 系啊，啱啊，佢唔买好正常啊。 咁但系个粒糖五毫子啫。哇！咁样佢都唔制啊，所以于是乎咧，佢就引嚟啦。 阿爸就好紧张啦， 系好紧张， 紧张啦， 紧张，因为之后咧，就 系 到到阿妈啦， 系点啊？ 阿轩涉及到阿妈啦，佢嘅仔啊，阿妈又谂住电话，咁电话都要几吓一千几百都要啦，系咪先？唔好一千啦，几百都要啦， 一定要 系啦系啦。佢个仔就话啦，佢知道阿妈话要电话嘅时候，阿妈唔好 电发啊，你电发好贵啊，几百蚊啊，唔抵啊，你唔好去电发啊，唔好去电发，唔俾佢电发，扯住佢唔好俾佢电发啦。跟住佢就话啦，嗰阿爸话：喂，咁点啊？赚到啲钱，但系个人俾佢使喎，但系孤寒到咁样，悭家悭到咁样咧，佢话好似过咗火喎，跟住咧就 po 上出嚟咧，就求我问：喂，点样教好啊？点样教翻佢去到一个正路啊？ 冇问题、啊。嗱、你自己你将佢转换翻嗰个价值单位，你就明佢点解会咁谂噶啦。如果佢真系一个打工仔，佢系靠黐呢啲唔知咩信封定黐标贴咧， 最基本嗰只。 佢一日黐成唔知几百个先赚到45蚊咧。咁你谂下啦，对于一个咁嘅人，如果你同佢讲话，当嗰个妈系佢女朋友，佢我要电个发，要攞几百蚊，你估佢点会唔发癫？ 系啊，佢系佢去 好合理、 啊。佢话咧，哇，咁样咧要黐好多个先可以赚到呢个 钱、啊。就 系 啦，所以其 实 佢而家只不过咧，佢冇转换咧，就系话呢啲钱咧你自己攞嚟使啊，乱咁使得，唔需要维持屋企开支嘅、你唔需要担心我哋嗰份嘅。咁但系佢六岁啫嘛，佢而家个，我觉得佢观念就话我好辛苦先储到45蚊，阿妈你电一电发，我可能要做三日。 系啊系啊，佢、真系咁样计算啦，系啊。 其实你唔电都一样啦，反正都系咁师奶噶啦，咪即系好合理、啊。 即系 佢轉換好合理喎，而家 係啱 嘅， 我又會咁樣去同嗰個細佬哥去分析咧，就係佢所有孤寒啊，佢阿爸所謂嘅孤寒嘅咧，而家嗰個小朋友遇到嘅咧，嗰啲都唔係一個必須嘢， 係冇錯， 全部都唔係一個必須嘅， 佢可以唔掂都得噶嘛， 係啦，應該喺從中咧教導佢喺當裏邊一嘅時候先至係真係要使咧嗰啲錢，就係即係一啲必須嘢。而唔係享樂嘅嘢，咁你就應使得使啦。 譬如食個早餐啊，買牛奶麵包啊嗰啲咯。 因為你唔食嘅話咧，你就會冇營養。但如果你爆谷唔食咧，冇嘢嘅喎。 佢有冇慳埋早餐啊？如果佢連嗰個早餐都慳埋咧，咁可能就真係走火入魔嘅。 係啦， 呢個就冇人知嘅。但係起碼喺呢啲叫做消閒啦嚇，所以我哋可以咁講咧，佢就好斤斤計較咯。所以咧啲網民就話咧，其實咧都好似你哋大概咁講啦，應使就得使，要教佢呢個概念。其實佢咁樣咧個諗法咧真係冇乜錯嘅。 冇錯， 即係話佢咁辛苦賺咗錢翻嚟咧，哇咁樣亂咁花咧，佢又覺得不值。 不過咁，我就會睇下呢個小朋友啦。如果佢话咧，买炮谷15蚊，佢咧就话好贵啊，唔舍得，而系佢其实都想买帮佢嘅，阿爸都系你帮我买啦， 佢又唔会喎。 如果系咁样就大件事啲， 系 嘛？即系佢咧就系阔佬人哋就悭住自己，咁又有啲问题啦。 同埋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多父母咧都会面对一个矛盾咧，就系、是、一方面咧又惊自己啲细路咧大花童啦，同埋咧成日都话咧唔想俾咁多幸福享乐嘅机会佢啊，因为咩意思？ 惊佢唔珍惜嘛。 系啦，惊佢唔珍惜。但系我成日都咁样讲嘅，你而家真系喺个太平盛世啊嘛，即系你如果你成日都话，你知唔知啊？你而家咧 以前咧食雪皮嘅， 系啦，唔系，譬如举例啦， 唔好讲呢啲啊。 譬如举例，佢饮杯水，佢饮杯水，可能佢饮唔晒，咁咧佢就摆低咗喺度。咁你固然系可以叫佢你珍惜食水嘅，但系如果你下下同佢讲话。你知唔知你而家一拧开个水龙头有水饮，你好幸福啊！非洲嗰啲人系冇水饮咧，佢联系唔到噶， 下下都同啲最惨嘅人 系啦，佢冇办法联系到噶。好啦， 咁样生活会好苦。 嗱，你又惊佢唔识得珍惜，但系到佢真系终于明白咗珍惜嘅道理咧。嗱，你又好似呢个父母咁喎，你又惊佢就话喂樽水唔使分开5次饮系嘛？你分开5日饮，唔要就倒咗佢啦，唔得啊嘛！你话噶嘛？我哋唔可以好似非洲嗰啲小朋友咁样噶。 不过好笑咧，就系呢一个嘅故事咧，令我谂翻起细个嘅时候，我哋屋企点样教自己咧？ 系 我就咁样嘅。我譬如考试啦，或者测验啦，啲成绩啦，分数翻咗嚟啦，跟住我就屋企人会问我，考成点啊，成绩点？咁我就话我咧系全班咧考唔系第尾啊，我系尾三嗰个啊，咁样，咁啊懒巴闭咁样，咁跟住咧。我就会话啦，尾三嗰个啊，最尾嗰个桂花田咧，佢先系最渣嗰个啊。咁跟住咧，屋企人就会一巴升佢就，你做乜同啲渣嘅人比啊？要同嘅同啲叻嘅人比，即系咁样噶嘛？ 哦，咁样噶， 系啊。 但系而家应该唔系噶，而家调翻转啲父母咧，好惊俾压力佢噶嘛，真系会同我。好叻啊，彭仔！ 哎呀，唔使包尾， 你都唔使包尾啊！真系 呢个就正向啦，但系父母做唔做到正向先得噶？ 唔系噶，我身边有啲父母咧，佢唔系想正向噶。 即系你啲朋友 系啊，佢真系惊咧， 佢惊佢自寻短。 系啦，逼唔到佢噶嘛，又惊佢翻嚟喊又剩咧，系啦，嗱，所以好矛盾嘅。你又惊咧，你正向得滞咧，佢就好似盘皮，有乜所谓啫？唔系包尾就得啦。你又惊俾少少压力佢，可唔可以下次考尾四啊？考尾四系嘛，我有压力噶咁样。 但系呢一个教导咧，我真系到。 今天咧长大成人我都仲系好记得，所以成日同自己讲唔好同啲渣嘅比。 哦， 系即系你而家好叻咩？你夠邊個叻咩？即係個心裏邊會咁諗，就會會忍一忍，唔好太張揚。 所以咧，我哋成日讚佢著衫靚咧，冇反應嘅，佢會覺得同你兩個比著衫靚， 就憑你兩個開口讚我啊咁樣。 我哋呢方面好有經驗， 我唔舒服啊， 因為阿超 B 都係咁。 係啊。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会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搞谁，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这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否定你抛下装扮，就让空潮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但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 救命歌啊，亦都可以呼吁下啦，我哋一间我们的呢犀利啦，有我们的 广播处长 同埋我们的经典节目嘅回顾。 上去我哋面书嗰度留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中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朝早法庭外，轮候旁听的公众人士明显较日前减少，多架警车在法院大楼外戒备。法庭昨晚大約10:30休庭，仍然有8名被告的保釋申請未處理。國安法指定裁判官蘇偉德同意審訊時間太夜並不理想。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師指出，當事人連日例沒有機會唆使更衣。蘇偉德預計今日下午可以完成聽取被告的保釋申請，傍晚有裁決。 政府今朝九点起接受市民经政府的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冠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号至30号。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在朝早九点预约版面显示要等待大约一个钟，不过最终只是需要等候大约半个钟就能够到预约登记的版面。系统会询问预约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拣选之后版面会显示注意事项，包括若果有严重过敏史、患有慢性疾病等，应该先咨询家庭医生。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接种须知，包括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预约者需要剔选同意书。系统显示在接受登记大约一个钟，七间接种中心都有至少一日额满，其中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的接种中心已经有六日额满。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说，死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长期吸烟等四个导致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由患者入院至到心跳减慢，最后离世只是相隔几个小时，认为短时间内死亡很大机会是由于心血管疾病所致。许树昌说，专责小组今日下午将会开会检视患者详细入院记录、急救前的心电图、血压记录和解剖报告等，相信和疫苗接种未必有关。他强调，长期病患者如果本身将病情控制得好，是绝对适宜接种疫苗，建议市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先咨询家庭医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年本港电动车比例越来越高，政府去年推行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资助私人住宅楼宇停车场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计划三年内提升全港60,000个相关车位，截至今个星期已经收到超过200份申请，覆盖超过55,000个车位，形容反应正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09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8,76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0元，升12元；美团360.4，跌2元；阿里巴巴232.4，升3元。中国平安97.95，升2.75；中国移动56.4，升1.4；小米集团26.8，升7.5；港交所497.2，升9.6；中芯国际27.85，升1毫；建设银行6.28，升2.2；保利协鑫能源3.15，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6.8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幣6.465，英鎊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9,481点，升73点。港金現價報16,06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77美元，卖出1,73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提你啦，车公庙路因为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接近士美菲路。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嘅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曹公街对出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平石村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来自法国的电子二人组 Daft Punk 宣布解散，佢喺佢哋将领导乐坛咧，佢哋嘅音乐对后世嘅作品有啲咩影响啊？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Daft Punk 嘅精彩作品回顾。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当然有我 哋 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四十分啦吓。 啊，今日呢个我们的题目，听众朋友会唔会喺分享上面会表示得困难啲咧？ 我觉得唔会嘅， 都一样好多意见嘅咧。 好多意见嘅，因为我哋两大范畴，一个就系咧，我哋一齐回顾下我们啲广播处长咧，历届咁多嘅广播处长啦。咁啊，咁我相信啲听众咧可能话，我睇新闻都有听过你哋啲处长咧、有唔同嘅新闻嘅。当然有好，有好有冇咁好啦。 系啊，有啲系搞笑添。 所以你应该都会有啲参与嘅。就算你真系对呢一个范围咧，你嘅俾唔到意见嘅话咧，另一个就系话、喂，咁因为嗱，其实我哋嚟紧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全新嘅检讨啊，啲架构咧，你都可以当系埋单截数咧。可能话啊，同以前相比咧，可能我哋会有全新嘅管治风格。咁究竟我哋过去咁多年啊，旧嗰度管治模式之下咧，我哋有啲乜嘢嘅作品，无论系电视同电台咧，都曾经带过俾大家啲回忆嘅咧。 即系我喺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啦，咁啊好多嘅精彩嘅 电台亦都系啦， 电台好多精彩嘅节目啦， 冇错， 国剧等等。 咁当然唔精彩都有， 有咩有唔精彩嘅咩？唔精彩嗰啲唔记得。 得噶咯。 点可以讲唔精彩嘅？播得出嘅，做得出嘅都精彩。 系咯， 我冇，我想平衡下啫。 系咩？系咩？咁好啦， 好谢就系谢赞 系 嘛。 咁不如你咁讲啊，你可以讲一啲咧有我哋作品嘅，有啲有我哋冇份嘅作品嘅。咁咪就系有精彩同有唔精彩咯。 电视同电台嘅节目都欢迎大家讲下啦，我哋嘅广播处长啦，系啦，咁嚟大家讲下啊，你嘅印象中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处长咧，究竟系点嘅咧？系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叠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讲到我哋风骚快活人，我们的广播处长嘅话，咁呢个日子咧都真系要记一记啦。2021年2月19号嘅呢一日都系刚过去冇几耐啫，因为呢一日咧就原定咧8月先约满啊广播处长一职嘅梁家荣先生就提前解约，咁就由咧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啊李伯全先生咧就接替，咁喺3月1号咧佢已经履新成为我哋新任嘅广播处长啦。咁啊新官上任之后，究竟香港电台嘅发展啊同埋业绩咧将会点样去走向呢，仍然都是有待观察啦。但是细数我们历任的广播处长呢，作为港台忠实听众的各位啊，收音机旁边的你啊，咁你哋又记唔记得晒咁多位处长呢，以至到佢哋喺在位嘅时候啊，佢哋嘅功绩啊，佢哋嘅成绩系点样呢？今朝早呢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呢即係回忆一下啦。你亦都欢迎呢喺我哋嘅面书当中留言呢去发表你嘅睇法嘅。咁讲返呢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处长一职啦，哇真係睇返嗰个年份呢，第一位呢就喺1956年嘅时候出任嘅。咁佢呢就係布禄士先生。咁佢呢喺56年开始做呢个广播处长，一做就做咗16年啦，做到1972年嘅吓。咁喺72年之后接替嘅呢就有何国栋。何国栋个名好中国人咯，其实咧佢就唔系中国人嚟噶吓。咁另外咧，去到78年咧有第三位啦，就系高乐德，系高德乐先啱。去到1980年咧就有大善德，都系外国人。1982年咧就有尹健新，个名又系好唐人，但其实都系外国人。去到1986年咧，终于有唐人出现啦。就是张敏仪女士，就由86年开始，张大姐呢就做呢个广播处长啦，就做到呢1999年嘅11月嘅。咁之后接任嘅呢就是朱培庆先生啦，就去到呢2007年。咁之后接住嘅就有呢一位，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呢，佢嘅名字叫傅小慧啊。傅小慧当年呢就係做副广播处长嘅。咁朱培庆呢佢唔做之后呢就署任做过呢一个广播处长。咁依家佢去咗边啊，升官啊，人哋而家做緊律政司政务专员啊。好啦，去到08年啦，就真係呢全球招聘之下呢搵到呢一位嘅先生嚟到做我哋嘅广播处长。佢就係黄华琪先生啦。啊，呢位老先生呢都做到係2011年㗎。咁之后呢又嚟一个署任㗎喎，就係呢一位朋友你记唔记得呢，梁松泰。梁松泰呢2011年呢就署任做广播处长。依家去咗边啦，人哋做緊呢社署处长啦而家。接住嘅就有一位嘅 政務主任出身的呢位仁兄就係、是、鄧引光先生，就喺2011年嘅9月咧就做我哋嘅廣播處長，第一位 A.O. 啊。咁佢而家咧亦都係咧已經升官噶啦，就做咗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常任秘書長。之後咧喺呢一個2015年啊嚇，就輪到咧係梁家榮先生咧就接任啦。咁啊做到啱啱頭先提過啦，去到咧今年嘅3月1號咧就有李伯全第二位嘅政务主任出身的人士咧嚟到做我哋嘅广播处长，哇！即系一路数落啊，即系人才仔仔啊，你真系唔知道记得几多啊吓，有几多嘅回忆可以带俾大家呢，我哋一起分享一下。 嗱，喺我哋咧回顾广播处长嘅同时咧，我哋嘅网上咧即刻有个朋友咧就第一时间问呢个问题。佢话彭仔你几时做台长噶？究竟系大家反而好有兴趣想问呢、這个。 我系2018年9月24号。 系啦，喂，可能咧我话如果听众咁样问咧，系咪有预示咧？ 因为佢谂住喺嗰个咧维基嗰度帮我做翻编辑。 唔系，可能佢意思系话咧，究竟会唔会咧下次升你啦咁样？ 我都话若干年 后 啦。 系啦， 有机嘅。 你嗰时咪成日话咧就系做 Ultra 生啊，又话 Superstar 啊咁样噶嘛？ 成日都系 未来广播处长啊嘛， 永远得个未来， 系咯， 又俾阿李伯全爬一头啊，真系激气嘅真系， 唔好咁讲。 唔系咁以你嘅年资，又未去到嗰个位嘅， 好 怀疑 嘅。 你唔好话， 佢年资做咗呢个香港电台有冇30年啊？你 有四分一世纪啦， 四分一世纪啦， 有25年啦， 好耐啦。 呢啲政府部门嘅嘢冇一即系冇过30年先系够经典嘅。 好啦， 我又唔够人哋， 我同你都系新噶， 我又唔够人哋咁多嗰叫咩啊？管理经验 咁咪就 系 咯，你净 系。 你管嚟管去得我同阿桂花田啫，真系有功啊！真系。喂，不如咁啊，各自讲下你同咧历届处长咧有冇边啲嗰啲叫做咩互动片段啊？ 我 一定系你多啲先嘅。 我想话咧，由1956年我哋香港电台开始咧，即系到今天咧，啊，总共有12位嘅处长咧，其实都系唔系好多嘅啫。 算唔算啊？ 我觉得有， 因为有啲唔系做好长 嘅，有65年嘅历史，但系得12位，所以即系每一个咧都做得真系颇长。 你不能几年就换一个阿头嘅， 唔系啊， 咁就 其实做得最长咧，都真系除咗第一位啊布鲁士咧，跟住就系张敏仪啦， 系啊，大姐之后就不停咁转， 系啊，几年就转啦， 所以 就吓， 系咯， 咁啊，梗系长稳啲，稳定啲好啦。 唉，我都系咁话。 系啦，你嘅互动有啲咩经历 咧？我最大嘅互动咧。就一定是张大姐啦， 系啊，点解啊？ 系啦，因为佢锡过我一啖。 哎呀，佢系咪饮醉咗酒啊？ 系啊，你系啱啱大家个高度差唔多， 可能系一行埋嚟，唔好意思啊，撞到。哎呀， 即系我哋叫佢哋大姐啊，佢好强嘅，系啦，哎，真系女中豪杰啊！但系咧，大姐比我细粒嘅都 系啊系啊， 咁又唔系 佢点解锡你一啖啫？ 咁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系一个咩场合，类似啲唔知广播几多周年嘅一个活动。咁咧就我有份咧就參與一個演出，咁就演出完之後咧，咁大姐咧就即係叫做答謝你禮貌式咁樣， 咁就 係啦，黑咗一下兼面珠燈一啖咁。 係啊，呢啲叫做咩啊？好英倫風格啊， 係啊， 即係俾啲西式嘅禮儀你 啊，西式禮儀 啊， 我咧， 但係我就深深咁記到今天咯。 係啊，我咧就未做港台員工之前咧。我就已經接觸咗朱培慶處長啦！ 哇，咩事啊你？ 幾犀利！我而家諗翻轉頭， 阿周潮咧，因為佢係嚟接上次咧， 我2000年先入嚟啊嘛， 係啦，所以你係冇經歷過大姐 未經歷過嘅。咁但係點解我會已經經歷咗朱培慶處長咧？ 點咧？ 就因為咧嗰陣時就係佢上任啦嘛，佢準備上任啦嘛。咁咧嗰陣時我仲係做緊暑期工，我喺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做緊暑期工。 你喺啲夜店嗰度做暑期工？ 唔係， 你咁樣嘅咧？ 難怪你做唔到未來處長，你明唔明啊？ 你 真係 跟住俾人。 咪就係咯，咪咯，寫翻你以前啊偷飲飲品嗰啲嘢，嗰陣時係因為咧，就係我喺報紙度啊，就做即係所謂嗰啲 intern 啊，或者做 part time 啦。 你就訪問佢啊？ 係啦，我就冇得單頭嘅，因為邊有位啊？咁咧嗰陣時跟住我哋老細，佢就話咧話帶埋你去見下啦，咁啊即係當係拍住一個 part time 咁樣。 因為你係跟住人哋計跟住你阿爸出去見人咧，你又跟住其他老細。 咁嗰陣時即係都唔係一個正職記者啊嘛，咁我就第一次咧就係去到 呢个即系电台嗰度咯。其实咧冇乜印象， 边个 冇印象 啦？大厦定系电视大厦？ 冇印象啦，我就系知道入到个 office， 跟住先知道啊呢个就系朱培庆先生。我完全嗰阵时对港台冇乜认识噶嘛，我又就知道， 亦都冇乜好感系咪？ 冇冇认识咋，纯粹冇认识咋， 系 啊，我唔会俾佢装到嘅，真系。 冇咩， 最中意 我冇认识啫，系啦，真系吓，系啦，所以嗰阵时就同佢有个咁样嘅访问嘅接触咯。 其实因为访问都问得几仔细啲嘢噶嘛， 咁但我做僆仔啫嘛，我 谂喺侧边听 十条问题都系阿姐问咧，可能我唔知答单问咗一条噶咋，已经完全唔记得咗问咗啲咩啦。 咁有冇出过街嗰份报道？ 有噶，最后出过街嘅，不过我完全就即系当然 冇印 象啦， 因为你系跟住去 嘅 啫嘛。 系啊，咁但系起码咧就叫做 边份报纸啊？ 系再话你听啦。咁原来咧就有就有 一定系阿爷报啊， 唔系阿爷报，我而家先知道啊，原来都同港台嘅渊源咧，早喺我未入嚟之前已经结下咗噶啦，真系 系啊系啊 系啊，你咧你最八卦系你噶啦， 我 你成日都成日都话要同啲处长打招呼噶嘛， 嗱，其实我最 花田力任咗 最多，唔系其实都系 晒咯，你应该 系咪 大姐你大姐开始你都齐啦，咪布六士你系未有嘅。 你一九八几年已经喺度噶啦嘛， 我出咗世，我出咗世， 系咯， 出咗世。如果咁讲啊，都唔系即系谦卑啲啦，即系如果接触啲处长咧，咁多年由朱处长开始咧，咁就开始颁奖啦，颁奖嘅时就握个手， 系 啦，咁就咁多年嚟都有由朱培庆喺度到傅小维啊、梁松泰啊、黄华琪、邓引光啊、梁家荣等等，我都 佢哋应该全部都识你噶嘛，佢好巴闭噶，佢成日都话咧要即刻同啲处长打招呼认识咧，等人咧知道，哎呀我呢个员工有我呢个员工 咁 样 噶， 系啊， 咁啊，傅小慧可能接触得可能多少少一格啫。 点解 嘅？系啊系啊，我哋都系接触，佢有探班嘅，成日都 系啊。 嗰阵时我哋 佢系 fans 嚟噶。 系啊，我哋二台做唔同嗰啲 show， 譬如话禁毒啊，又或者咩咧？中间我哋化妆化到兴合合嘅时候咧，佢就会 hello， 你好啊， 有冇阻住你哋啊？咁样跟住佢就会过嚟即系探我哋噶啦， 系 啊。 系啊，呢啲历任嗰啲嘅广播处长咁亲民嘅表现啊，就来者一定要学啦。 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咧，女性咧就天生拥有呢种咁样嘅 亲和力。 亲和力，因为你好难嘅，你叫咧即系男士咧，每天走入化妆间都 hello， 有冇阻住你哋啊？真系难啲嘅。 佢又真系比较因为即系可能大姐之后就跟住先到佢系 另 一位 女 处长啦。咁所以咧就接触多啲，同埋佢真系比较亲民咧，就系会慰问下你啦。跟住我话啊，咦，你一个人食饭啊？我使唔使同你一齐？食下饭，即系会咁样咯，即系 呢个系你问佢定佢问你啊？ 我问 你问佢要唔要陪傅小慧食饭？ 哦，我系调翻转， 唔系都系你先做得出嘅呢件事啊？ 几好送喎！ 喂，唔系喎，彭爷，你要学啦呢招。 系啊，我都要去学。 你而家学啊？ 我揾下李伯全先。 系啦，你处长，你要唔要我哋一齐食饭啊？ 哇，你几好送喎！ 即系介绍翻咁样。 你应该冇人同你食饭啦，等我陪啦，你咧。 其实系嘅，因为即系因为你咁高级系咪先？贵为一 啱啱嚟 啊 嘛。 所以系啊，所以咧就比较即系佢。 你唔见你揾程振鹏食饭先嘅？ 诶，佢中意独处。 你睇你第一句就嘿，都唔想理佢啦，真系。 我哋啲朋友， 佢有分啲饭俾我食噶。 系啊， 嗱，跟住我。中间咧，我仲有经历过即系邓引光处长嘅时候咧，佢有同我咧喺水机嗰度咧撞面倾过一次偈嘅。 喺度讲紧点样去转水樽啊？ 唔系， 定系讲紧有啲咩新盘又卖咗。 佢主动啊！ 佢识你啊？ 系话识我啊？咁点样咧？我仲好记得噶。系啦，佢喺嗰个，我记得喺呢度二楼饮水机咧就撞到，跟住佢主动就话：，喂，曾志豪。我有睇你写嘅专栏嘅，几好嘅咁样。 你有冇收钱啊？ 系啦， 佢讲得几好，系咪真心讲几好噶？ 喂，我睇人梗系全部真心噶啦。 咁都系啊，处长应该系真心嘅。 我再 演绎， 好啊。 曾志豪，我有睇你嘅专栏，写得几好，不过你转过去写嘢唔好做先，广播啦。 佢冇后句啊。 呢个系你经常你都系咁演绎嘅啫。系啦，咁样咪嗰阵时咧，我嘅印象系咩咧？就系喂，无论如何都好，佢都起码咧就第一，佢起码认识呢位人士咧，佢知你有写专栏啦，佢拗水吹都唔可以乱咁作噶嘛。 佢都要望住下你睇你。 佢都起码知 系 做 过 呢啲嘢啦，咪咩？无论出于咩原因都，所以嗰阵时我就话，佢都系一个用心嘅，即系无论呢个心系用喺咩地方都，总之佢起码喂了解下呢个员工，你做过啲咩啊？系咪先？ 咁老老实实，其实。 即係 佢又冇乜必要，即係見到你咪當見唔到，因為可即係可以咁做啊嘛，但係佢冇咯。 嗱，由張敏儀開始一路落嚟嘅處長，我哋就會認識啦。之前嗰啲唔認識啦。 係啊， 其實每一位嘅處長咧，佢哋都真係咧對於我哋嘅廣播啦，我哋嘅節目啦，啲員工咧，佢唔會話係零認識 嘅 咯。 啊，都係嘅，同埋即係喺廣播上面，佢哋都係即係喺嗰個廣播出身噶嘛，係咪 啊？唔係嘅，唔係啦。 唔係， 後來好多都 唔 係啦。 後來唔係啫， 傅小慧 唔係啦， 傅小慧唔係啦，梁松泰唔係啦，鄧隱光唔係啦， 李伯全唔係 啦。 咁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佢哋話內部揾唔到人啦，唔知點解。 喂， 咁 不過我想講一句嘅咧，就係。不論佢哋嘅背景係咩人都好，有一啲咧最初嚟嘅時候咧，會可能大家咧即係由於唔認識咧，會有可能有啲猜疑啊，或者覺得咧，你都唔知會唔會係幫我哋發展嘅。 因為其實佢好吃力嘅，由一個即係陌生嘅地，即係嚟到一個陌生地方，全部人都唔識嘅。 仲要見到你喎，又係咁撩佢食飯喎，你邊個唔驚㗎？而家 我想講嘅咧， 好犀利㗎啦！ 但我想講嘅咧，每一個即係李伯全依家未計啦，每一個最後到尾嘅時候咧， 即係離任嘅時候啦， 佢哋咧其實都係變咗自己人。 係啊。因為 真 係 咁覺得， 我真係覺得佢係自己人。 彭仔喺度，即係佢都係公務員系列啊嘛，所以佢會接觸佢更多。 雖然有一啲開頭嘅時候會裝曬槓嘅，但係最後咧，其實佢都係有 即係感動到佢係咪啊？係咪啊？即係 唔知點解咧，總之有留一線咧， 廣播嘅熱淚喺度。 佢總有留一線喺度。 即 係 你好嚟好去好嚟好去係嘛？ 即係總之做唔到佢。 哦，你咁咩意思啊？ 你自己谂啦。 佢本来嚟到就要推广我哋噶嘛，咁咪啱咯。推到最后 推 广啊嘛， 推 广啊，推 广， 所以都系好事嚟嘅。 即系话佢哋做得几年咧，就会理解到哦，原来我哋呢个电台个运作原来系咁有 heart 嘅， 唔 系 不过 系咁认真嘅， 变成一个团队 嘅。不过你话以前咧嗰啲处长，你话佢因为有做广播经验咧，咁有样嘢你就比较容易所谓衡量同埋计算嘅，因为譬如你可能会话啊，原来咧以前阿朱培庆咧做过好多唔同嘅电台节目，又做过。太平山下漫步啊，有青春交响曲，即系你容易咧 up 到呢啲节目嘅。咁你话后来者咧，可能因为佢哋真系唔系喺呢个电台出身咧，你就好难话。哦，系啊，佢任内咧，佢做过呢个节目啊，或者佢以前系即系 build up 嗰一个点样嘅环节出嚟。 佢哋都好好去学习啊。 喂，邓隐光啊，就算邓隐光咧，佢太太系我哋电台嘅 fans 嚟嘅， 好多歌都系嘅， 系咪啊？ 系啊，佢有讲过噶。就阿梁松泰都好似有讲过话，我屋企人好中意听你哋做节目噶。 系咯， 系咯。总之我记得每次都系， 系啊，大家都加油。 同边个讲噶？ 同自己讲。 你啊，尤其是你啊。咁得你讲， 播翻呢一个我哋港台经典作品，仲要揾埋我哋经典嘅同事相剑合璧。 边个？ 听下咪知咯。你估唔估到？ 但点都好，我哋多谢晒咧历届咧个嘅咁多个香港电台嘅处长啦，广播处长。 下一任系我噶啦，唔好嘈啊！ 等紧你啊，等紧你，到时同你食饭啦。 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开阔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新职位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强积金、会计同信托业。 計劃會繼續由金發局執行，細節敲定之後將會盡快公布。另外，政府統計處在上個月完成招聘3400個臨時外勤工作人員職位，優先考慮失業人士，支援今年6月至8月期間的人口普查工作。至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許正宇提到，中資銀行業界已經協調提供大約100個職位，涉及8間會員銀行。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星期日日間乾燥，早晚稍涼。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 75%，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584点，升488点，总成交金额9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8.5，升10.5；美团360.6，跌1.8。阿里巴巴232.4升3元，中国平安97.9升2.7，中国移动56.3升1.3，保利协鑫能源3.21升2.6，小米集团26.6升5.5，港交所495.4升7.8，盈富基金29.78升5.4，中芯国际28元升2.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8，英磅10.834，瑞士法郎8.476，澳元6.073，加元6.144，新西蘭元5.655，歐元9.3752。每百日元對港元7.26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42。日經平均指數報29,483點，升75點。港金現價報16,06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4.75美元，賣出1,735.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蒲飞路。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音乐说。林奕匡的音乐选择， 我喜帖街啊， 啱啱嚟到香港，嗰阵时住喺屯门啦， 我会成日行过嗰条桥咧，去婆婆嗰度，去个 clubhouse 去做 gym 嘅。记得嗰排喺度行嗰条桥嘅时候，就会听到，除咗我自己听之外，亦都好多人喺条街嘅时候都会播就喺啲街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中意有阵时真系唔系大晒你。 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天就。 想四十八年前的电影故仔去做轩仔这首作品的题材，两者都是讲紧价值观或者立场不一样，足以摧毁一段原本两情相悦的感情。作曲徐浩，填词黄伟文，编曲 Matt Chi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谈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上班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张敬轩《潮郎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回顾 还 系啦。头先嗰个就我们的，即系广播处长啦。咁但系而家咧又另一个咧回带时间咧就咁样嘅。仲记唔记得自己咧喺读中学嘅时候，又或者大学啦 ，last day 有冇做过啲咩特别嘅嘢咧？ 哎呀！ 但呢个就唔使问桂花田嘅，因为佢冇啊，系。 系我冇，真系。 回顾咧，系想讲我哋嘅听众朋友，如果想玩第一阵嘅猜猜我是谁咧， 哦，都得嘅，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再预告，系、哦、啦。不过而家如果还点都系而家预告咗先咯。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系啊。咁啊，我哋今日 题目系 因为我哋知道咧呢个礼拜咧，即系好多一啲艺人咧都走咗，譬如琴晚就太极嘅 Gary Tong 啊走咗啦，咁啊再之前咧。就阿达哥啊，吴孟达咧，亦都离开咗。咁啊，即系一个就音乐啦，一个就系电影啦。咁啊，特别系达哥咧，因为喺电影界里边咧，就留低咗好多咧，真系无论系佢自己啦，定系真系同阿星爷咧，好多作品咧，实在陪住大家成长啊。 100套啊，我睇啊，即系听翻啲资料翻。 系啊，所以即系嗱，我哋都希望可以用呢、這、一个即系猜猜我是谁嘅环节咧，我谂同大家回顾一下咧，可能达哥咧，无论佢同自己单头演出啦，或者系同星爷合体嘅作品咧，一啲电影嘅桥段啊，金句咧，睇下大家会唔会同我哋一齐可以玩到呢一个嘅游戏，咁啊，即系怀缅下达哥佢嘅即系银色嘅事业啊，吓，冇错，咁啊，可以打定电话嚟嘅咧，1872388，1872388，咁啊，我哋一间咧就会同你玩呢个猜猜我是谁，咁、但系咧而家呢个回顾咧就唔系同呢一个电影有关嘅，就因为咧网上面咧就有人咧就叫大家集思广益咧，佢就话记唔记得咧你中学 last day 嘅时候咧做过一啲乜嘢咧，佢要咁讲噶。超癫嘅威水史， 哇！超癫啊， 系啦，即系你喺嗰个 last day 里面咧，究竟系翻学校咧就做过啲乜嘢事嘅？ 而家我第一个画面就系咧，我冇嘅，我只系谂嘅啫，我只系 谂嘅，佢唔使毕业 系啦。咁咧我就会系，如果我系个男仔，我会喺嗰日咧，我会向嗰个心仪嘅女仔，我试都唔试，我会锡佢一啖。 哇！ 即系我 会咁跟住差人拉嘅咯， 系啊，系啊， 你非礼 我，系我都觉得系你伤害。 即系譬如你毕业啊嘛，你好开心啊，大家互相可能会揽，哎呀，大家拍下膊头。 堂嗰啲咁噶嘛，咁咪可能會即係用呢個機會，但唔係想博夢啊，即係話想咁樣咯。 嗱，我有嘅， 我幻想嘅就其實 我 冇呢個。 我記得嘅，因為嗰陣時Form 5咧，即係你當係會考已經係一個關卡嚟嘅啦嘛。雖然你唔去到中七畢業，但好多人你要中五就唔喺原校咧。其實對我哋嗰個年代已經當係一次生離死別嘅 啦。 係啦， 因為好多時啲同學仔咧都好難有機會去讀翻原校。 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哋做過咧，而家諗翻轉頭咧。佢又唔夠癲喎，其實講出嚟都幾無聊㗎，即係所以呢我覺得真係一個年代呢我哋嗰啲純情小喇叭呢淨係會做呢啲嘢㗎咋。係 點呀，寫紀念冊呀？ 唔係呀，入女廁囉。 做咩參觀呀？ 係冇錯。 點都要入去望一次係點㗎。 實在太無聊你知唔知呀？ 嗰陣時去啦嗰個學校。 其實嗰陣時仲要係交換添㗎，就話呢女生就入男廁，仲呢影低咗佢哋呢喺個尿兜度呢企喺度嘅一張相。咁然後呢就男生呢就入女廁，咁然後呢就純粹望下究竟係咩環境嚟嘅啫。其實你諗返住頭， 好奇咗五年啦。 好奇咗五年。 呢個女廁呢個禁地，或者呢個男廁。 係啦，我諗返轉頭，點解我覺得呢實在太過即係小學雞呢？因為可能好多嗰啲學生咧話：之前我中間都去咗咧， 有幾特別 咧？係啦，做咩要使 純品好多？ 唔係我哋純品啲啫，竟然會覺得咧呢件事咧係要儲到去 last day 咧先至夠膽去做，係啦。咁然後就話：哎呀，覺得好好大開眼界啦，已經覺得呢件事好犀利啊！咁樣， 我真係零印象 喎。 即係你 中 學畢業 啦，中七啦，意思要大學啦，因為我連。边一日系 last day 我都唔记得咗， 佢总有一日咧，特别系大家就会翻去影相咯。我而家有本相簿咧，就系 last day 咧，就你见住自己同埋唔同嘅同学咧，就捉晒啲老师去影相咧，咁你就知道哦，应该嗰个就系所谓嘅即系毕业嗰一天嚟噶啦。可能第二日之后就唔使再翻。 冇呢个印象。 可能都唔紧要，咁我哋可以听下啲网民咧，佢有啲咩嘢嘅精选嘅。 好啊。 咁 咧，而家现世代嗰啲人， 因为佢哋已经讲紧 DSE 嗰啲嗰个年份噶啦。 呢十年八年。 系啦，譬如有一个咧。就系、是、都你讲翻转头都小学鸡噶，咁咧佢哋就话咧，今日咧系中学最后一个上课日， 系即系中六， 梗系要饮翻罐啤酒啦，冇中六啊，系咪中六啊 ？D S 系 咯， 系咯，系啦，攞翻罐啤酒，咁然后咧 系 啦，就影住咧，即系佢攞住罐啤酒咧，就然后喺个课室度咧，即系举杯影相。系啦，然后仲要咧，懒系潇洒咁样咧，碾烂咗个啤酒罐，然后劈落个垃圾桶度，即系要影呢啲相嘅。 其实个馅就会饮到咧，就唔知嘅。 哦，佢饮咗都唔出奇嘅。 但其实咧就唔得嘅。 佢摆明就 系啦， 佢其实所有嘢咧就做啲唔得嘅嘢咯。系啦，呢个就所谓超癫嘅其中一样嘢。 嗱， 可能大人睇咧，你会觉得饮酒佢巴闭啫。 其实中六够十八岁未啊？ 有啲过， 有啲 会偏 过。 即系睇你咩年份咯，即系年头年尾嗰啲咧。 系啊，但系你学校唔俾饮酒噶嘛？ 系啊，学校 唔俾 饮酒。所以呢个系唔得噶嘛。 系啊，好啦，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嗱呢啲就我哋嗰个年代都有玩过噶咯。就係咧話喺個開中間嗰個有個大風扇喺個班房度吊住揈嚟揈去嘅，掟個粉叉上去咯。 即系扮同学威龙系嘛？ 系啦，咁佢仲要系咁样嘅，即 系先开个风扇咧，甩翻落嚟。 系啦，但系佢话咧，嗱呢个就佢哋 upgrade 咗进化版啦，就话咧玩呢个所谓嘅 true or dare 咧嘅呢一个所谓嘅进化版，就唔系拧玻璃樽啦。 系， 佢话咧就系将个粉刷掟上去啦。咁咧，然后咧粉刷掟中边个咧，就要上台咧讲自己嘅感想。 哎呀， 系啦， 性啊， 系啦。咁咧佢话咧呢 个玩法， 佢话呢个网友咧就话佢试过俾人掟中咗啦，佢就要喺全班面前咧。向班里面的女神表白， 哎呀， 系啦 ，last day 表白咁样。 嗱，系咪即系都有呢个环节嘅？ 都有嘅，都有嘅咁样。 唔系嘴人一啖咯， 即系咁讲啫。 系啊，哇！跟住呢个真系劲，佢话咧即系师生打成一片啊。佢话咧有一个就话啦，临尾就捉住有个最玩得嘅老师， 系 去同佢玩 Happy Corner。 哇，咁开心啊！ 系啊，佢话佢冇嬲啊，咁样 系。 啊，你会唔会谂 呢个真系好打成一片？ 咁真系好玩得啊嘛！佢话。 但系咧，会唔会咧？我想问有冇啲同学会咁样嘅？即系呢个都唔系嘅。即系话咁多年咧，其实受冤屈啦。即系有时老师可能都系断错症噶嘛。跟住咧就喺最尾嗰日就同老师讲翻，想当年你咁样 讲，我最委屈嘅嗰件事。 系啦，就同佢讲翻。 我觉得都会。 跟住话 冰释前嫌。 我嬲咗你好多年啦，你知唔知啊？咁样 会噶会噶，即系可能你就算你唔系真系要即系挖个心出嚟咧，可能都类似有啲临别赠言，可能就话阿 Sir。系，听日就走咯，系啊，即系我你点都会讲少少嘢嘅。 系咪啊？即系同老师讲翻嗱，多谢佢系固然之要啦，但系有啲唔系多谢佢噶嘛，即系可能咧会话翻佢，你知唔知你咁多年教书啊？你咁样教法啊，教坏啲细路啊，即系。 喂，如果你开咪讲仲劲添。 唔系啊，即系。 哇！即系咧 last day 咧，如果净系早会咧，你点解冲上去？即系唔知道有冇人会咁样咧骑劫咗个早会咧？ 应该唔得噶嘛？ 得 真 系 会俾人捉翻落嚟咯。 唔系咁，梗系唔喺早会里面讲啦，即系喺个班里面咧，就同啲老师讲讲翻认真，因为真系好多时啲老师 好委屈 系 你屈咗我一次嘅呢件事件啦，那个学生佢会真系摆喺心里边。 嗱，另外呢一个咧正啊，因为咧有阵时候我哋啲中学咧，由于土地供应问题咧，其实你同隔篱间学校咧系握到手噶嘛。 系 我以前读中学嗰间都系噶， 我嗰间都系。 系啊，我哋所以咪试过掟粉叉落个隔篱学校咧，直情佢对面老师攞埋，边个掟嘅？ 系啊， 攞埋嚟我哋呢边咁近，系啦， 哇，近到咁样， 好近啊，好近。 我间系女校啦，隔篱嗰系男校咧。 请问你有冇做过以下嘅行为？ 咩啊？ 佢就话咧，男校师兄咧就对住女校嗰边咧就唱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佢话咧终于做咗咧男校咧一直好想做嘅事情啦。咁样， 系又几啱喎呢只歌。 系啊，但嗰阵时好无聊噶嘛，读男校咧，你永远都会觉得 几青春啊！ 好青春啊！ 好青春啊！呢件事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好正咁样。咁又另外一个咧就话啦，同啲 friend 讲咧，就话喺学校里边咧，头先你饮啤酒算得系啲乜嘢 啊？点啊？ 烧嘢食？ 唔系啊，你咪食烟仔咩？佢食啲犯法嘢噶。 我食烟啊？ 系咪烟仔啊？ 唔系，头先你讲啱咗，烧嘢食咯。 即系烧 嘢 食。 哦。 佢话咧，佢话第一。就喺学校烧嘢食，第二佢照饮酒，不过啲酒咧就唔系买翻嚟嘅。 点啊？ 佢自讲我系私酿同埋浸酒， 自己 系啊，自己喺学校度私酿同埋浸咗同酒出嚟。 咁得意。 Last day 咧就喺学校烧嘢食嘅时候咧拎出嚟自己饮，佢话咧老师睇到咧就扮睇唔到，我怀疑啊，因为佢觉得哇。都幾有實驗精神喎，即係你哋竟然喺學校自己釀到同酒出嚟喎，咁樣。 咁似乎其實好多朋友咧，真係有喺佢哋學校最後嗰一天咧，有好多啲特別事情做過喎。 係，唔係都得，唔係問題係得意嘛，即係話你諗下佢釀酒都要翻啲時間啦。 我唔知佢點玩法咧，真 係。為呢一日嘅而作出一個準備。 哎呀，有一個同我當年一樣啊，成班女仔衝入男廁辦喺尿兜度屙尿咯， 係咪啊？ 證明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同而家一樣嘅。跟住咧，有啲幾温馨嘅喎。即系我哋头先听嗰啲，全部都系咧，纯粹系过瘾啊，曳啊嘛。哇，呢个咧真系有啲窝心啊！佢话咧，我哋去咗附近商场嘅烧腊铺嗰度做啲咩？ 烧腊铺嗰度 做啲咩嘢？ 摆几围？ 买烧猪啊！ 买烧猪。买烧猪， 送俾啲老师， 系啦，抬翻去课室，然后咧就同自己嘅 friend 啦，同埋一啲特诶，即系同自己特别 friend 嘅阿 Sir Miss 一齐食。呢個 OK 喎，我覺得即係 一齊切燒豬， 係啦，你又唔使話等等咧，即係好荒謬咁整個謝思燕咧，即係同埋你知啦，謝思燕咧好多人都話，其實 我都唔想請佢， 嗰幾個老師我都唔想請嘅，淨係中意呢個啫嘛， 係 啦，咁所以佢話佢哋就會做呢件事咁樣。 你知唔知啊？到呢一天咧，有啲老師咧都會咩㗎？都會咧 做咩啊？ 佢因為 知道自己唔受歡迎， 即係 婉拒唔出席。 唔係佢會咧就當天咧就好好客㗎啦，即係唔係好客啊，或者係笑容滿面啊，跟住話同學辛苦你啦，即係佢點都有啲即係做作咧，去同啲同學打招呼啊，或者咧刻意地佢知道佢自己唔受歡迎嘛，就刻意地買啲好貴嘅啲餅咧，就送俾每一班嘅同學咁樣咯。 哇，會 幾 次 係有㗎？ 我真係未經歷過係老師買嘢俾學生。 而家嗰啲會有， 可能會，可能會啊。 會啊。 跟住咧，頭先有個燒嘢食咧，呢個仲勁啊，打邊爐啊！ 唉，我真系差唔多。 Last day 咧就偷雞喺台上面打邊爐啦，咁點咧就係攞電磁爐咯。佢話個電磁爐咧就先係鎖喺 locker 度嘅，跟住拎出嚟啦，仲要講話細火煮湯底。係，佢話咧佢好有手尾嘅。食完之后咧，就用柠檬渣汁咧做空气清新剂辟味。 哦，系啊，因为你知焗住呢阵味都好好系嘢。 佢啲食材摆喺边都考究啊，系嘛？ 犀利啊，犀利真系 打边炉。 系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就话向女同学表白啦。呢个咧就真系好感性啊！佢话咧，全班坐喺球场度喊。 哦， 系啦， 即系好似夜话咁啊，一齐 系啦，连班主任都喊。 唔系，我觉得咧，除咗老师同即系老师同同学嘅关系之外咧，嗰啲。即系可能咧，好多年都同佢唔啱啊！嗰啲同学可能都会向佢讲翻，想当年你咁样咪唔啱啊！等等，即系可能大家希望喺呢一刻，我哋要讲翻俾对方听，我一系就。以后唔再做朋友，一系咧就冰释前缘，就喺度倾翻咧。我希望以后可以做翻朋友得唔得啊？ 我都记得都应该系去到预科嘅时候，嗰啲女同学，我唔记得系咪 last day 啦，都系已经系差唔多要毕业走嘅时候咧，就硬系有一两个咧系特别感性咧，系唔系都喊嘅？ 系咪啊？ 系啊，系唔系都喊都唔知为乜。 头先咧，我讲话同隔篱学校有啲握手咧，有个听众同我讲，我话。 你知唔知马俊伟系读你以前隔篱间学校噶？ 哦， 我话系咩？佢问我你有冇同佢握过手？我唔知道、啊。莫非我哋个粉叉笑掟过马俊伟？ 我谂都争几年系嘛、哎？ 下次同佢、哦、可能都系啊，系啊，哦、即系佢赞我后生啊，真系。不过当然啦，最有型咧就系呢个网民话咧，我哋嗰一届嘅 last day 行为系最癫嘅、嗯，因为我哋嗰届系2020年。嗯嗰届冇 last day 嘅， 2020， 疫情关系直接停咗课啦。 就算末日来到，日复日夜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用力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跌上木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光。丛林，潜游湖泊，钻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断气也前行，狂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步错，指点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各族竞争，这是游戏，是场仗，战争。 一进不退吓，嗱，再呼吁大家先，1872388，1872388啦。我哋猜猜我是谁咧？一阵间想同你怀念一下达哥吴孟达啊，佢嘅电影作品啦，无论系佢自己嘅演出啦，定系同星爷合作嘅系列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估下究竟讲紧边一套嘅。 其实电视剧啊，又好啊， 都可以 噶，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喂，咁啊，头先怀念讲开怀旧咧，真系古老档时兴。 咩事啊？ 最近咧，即系呢一个美式快餐店咧，佢推出嘅一个叫套餐。我发觉佢一次过将两个古老嘅元素咧集合为一。 将两个， 系啊，将两个， 佢 只 噏噏嗰个系咪啊？ 第一咧就 系、 是、 巨无霸， 系啦，双只牛肉巨无霸咧就玩翻急口令啦，即系当年八十年代大家嗰个经典回忆咧，佢又再嚟啦。不过佢今次改咗中间，就人人食到笑哈哈咧，佢就变咗姜 B 食到笑哈哈。 哦，因为揾咗佢做大爷。 系啊，犀利！我真系想话姜 B 咧，佢直情可以即系将成个热潮带翻翻嚟咁样。然后第二个经典回忆咧，就系、是、闪卡。 闪卡 系啦，因为佢呢个餐里面咧个卖点咧，除咗会有嗰个包本身嗰样嘢食之外咧，佢、就话嗱，如果你买我哋呢个餐咧限量嘅吓、我哋就会咧每一个餐咧送呢个姜 B 嘅闪卡俾你。 哇！ 你谂下闪卡呢两个字系咪又系我哋上世纪嘅回忆啊？ 哇！九十年代 系啦，我哋嗰啲 no 卡啊，我哋嗰啲唔同嘅闪卡啊，咪、 yes 啊、 就嗰啲咯。佢而家竟然可以用呢、這、一个、即系当系一个热潮啊带翻起咧，我怀疑啊。 有冇人真系会变做热潮啊？ 梗系会啦，听讲已经好好多 Auntie 买噶、 但系而家转咗系 Auntie 买，唔系 我就记得咧，之前呢个美式快餐店咧搞一轮嗰啲换公仔咧，已经试过就啲人咧宁愿就 系 为咗换公仔就个餐其实买咗就唔食啊嘛。 系 会唔会而家有啲类似嘅？ 我相信今次唔会，个餐好贵，因为 部住喺度喂，你俾个餐我食 啊。个餐今次好贵， 系啊， 成八十蚊定九十蚊一个餐。 因为佢系二人餐嚟噶嘛， 佢好似总之特别。版嚟噶，你知系， 系 啊，我谂都系好啲嘅。杜绝咧，你攞完嗰个闪卡咧，就走咗去嗰样嘢吓。系啊，咁啊，总之我哋呢啲集体回忆又翻晒嚟啦。电话号码一系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嚟。我哋讲下吴孟达达哥嘅电影作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朝九点起接受市民经政府嘅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嘅伏必泰新冠疫苗，预约期系今个月十号至三十号。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在朝早九点，预约版面显示要等待大约一个钟，不过最终只是需要等候大约半个钟就能够到预约登记的版面。系统会询问预约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揀选之后版面会显示注意事项，包括若果有严重过敏史、患有慢性疾病等，应该先咨询家庭医生。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接种须知，包括可能出现的副作用，预约者需要剔选同意书。系统显示在接受登记大约一个钟，七间接种中心都有至少一日额满，其中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的接种中心已经有六日额满。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说，死者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长期吸烟等四个导致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由患者入院至到心跳减慢，最后离世，只是相隔几个钟。认为短时间内死亡，很大机会是由于心血管疾病所致。许树昌话，专责小组今日下午将会开会，检视患者详细入院记录、急救前的心电图、血压记录和解剖报告等，相信和疫苗接种未必有关。他强调，长期病患者如果本身将病情控制得好，是绝对适宜接种疫苗，建议市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先咨询家庭医生。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入院之后有向医护人员表示曾经接种疫苗，并且已经记录在急症室的病历记录上，之后转至内科病房之后情况恶化，医护人员即时为他急救，估计当时同事留睇疫苗接种记录，院方寻日再检视患者的病历记录才发现 並且已經即時向醫管局總部和衛生署通報，以及向公眾交代。劉家憲強調事件絕對沒有涉及隱瞞，但是認為內部通報機制有需要加強完善，令到部門之間的溝通做得更好。47人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中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朝早法庭外轮候旁听的公众人士明显较日前减少，多架警车在法院大楼外戒备。法庭昨晚大约10:30休庭，仍然有8名被告的保释申请未处理。国安法指定裁判官苏维德同意审讯时间太夜并不理想，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师指出，当事人连日来没有机会梳洗更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87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949.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9元，升11元；美团360.8，跌1.6；阿里巴巴232.4，升3元。中国平安97.85，升2.65；中国移动56.25，升1.25；保利协鑫能源3.21，升2.6；小米集团26.55，升5毫；港交所495.2，升7.6；盈富基金29.78，升5.4；中芯国际28元，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幣6.465，英鎊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9。日經平均指數報29,443點，升35點。港金現價報16,06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2美元，卖出173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适当的户外活动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是很重要的，想玩得开心，家长应该要留意和教导子女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要采取适当保护的措施，去预防意外的发生。 例如呢，出去做运动之前，家长呢就要留意小朋友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不是适宜进行运动了。 留意天气的转变和揀选适当场地做运动，如果有需要记得用防蚊贴或者搽防晒。 运动之前呢记得要做热身运动，运动之后呢亦都要做伸展运动去降温。 家长呢还应该提醒小朋友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例如头盔、护膝、手套等等。 如果感到肌肉痛楚啦、有气喘啦、头晕啦，又或者过分疲劳呢啲情况啦，就应该即刻立即停止运动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讲下吴孟达阿达哥啊，我发觉咧，其实有好多种玩法嘅，譬如咧，可能我哋可以讲佢啲即系金句对白啦，俾你估下究竟嚟自边套电影啦，又或者我哋如果形容下咧，喂，你记唔记得咧，佢喺嗰套戏里边，佢 嘅 角色名，又或者嗰个造型、嗰个性格咧，你会唔会记得翻咧？系边一套戏佢曾经出现过咧？咁样系啦， 都好多噶， 都好多噶，系啊，所以如果你又想考翻我哋，都无人欢迎噶，咁啊无可否认嘅，可能咧大家喺脑海里边最有印象咧，一定都系佢同阿周星驰啲作品，咁啊都完全都冇问题噶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佢即系非常重要嘅记忆嚟噶嘛。 同埋我哋咧，虽然猜猜我是谁邀请大家一齐系玩吓，但系我哋系借呢个机会咧去怀念呢一位嘅咁重要嘅演员吓，咁啊唔系话借人哋嘅事情嚟到去玩吓， 系都系纪念下佢吓，曾经嗰啲经典对白啊、电影啊里面都回味一番嘅。 系啊，冇错，系啊，嗱咁啊电话我买。1872388 1872388啦，哦，原来有个电话打上嚟啦，咁我哋不如听咗个听众电话先啦，咁亦都欢迎其他朋友咧可以再打上嚟嘅。Hello， 电话旁边系你啦 ，Hello，Hello， 系啊， 猜猜我是 谁？系啊，你好啊，点称呼啊？ 三位你好，我叫阿莲啊， 阿莲， 你好啊， 喂，你有冇成日睇阿达哥啲电影噶？ 系啊， 一啲啲咯， 一啲啲，熟唔熟先？ 周星驰嗰啲会熟啲咯， 系咯，即系佢哋合体嗰啲，可能你会熟啲 啊， 咁样 系啊， 可以啊，可以啊，嗱，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同你就嚟测试一下咯，睇下你记唔记得咯，咁样好唔好啊？ 系 好啊， 你想同边个拣边个？ 你想拣阿曾志豪啊、桂花田定系程振鹏咧？ 阿田啦、 啊，好啦， 系啦，就拣个未准备好嘅佢。 唔系我又准备嘅， 准备好未先？ 都可以准备好嘅。咁啊， 因为好多选择噶嘛， 系啊，好多选择， 系啊，都好多选择吓。咁啊，嗱，咁咧即系大家知道佢有好多个角色啦，扮演过啦。啊，竟然咧佢有其中一个角色咧，系做呢个叫做财务公司。 哦，财务公司 嘅老板， 我知啦，已经 系啦。咁咧，咁咧，嗰套戏咧， 即系财仔啊。 嗱，佢个名咧，嗱，唔好意思，佢真系好核突嘅。咁都要可唔可以讲一次啊？头先我讲一次啊，佢叫做花柳城嘅。 喺嗰个剧里边个角色名叫花柳城， 角色名嚟嘅系啦。咁究竟佢系边套嘅电影啊？电影里边咧，我相信呢套戏 好经典啊！ 都有睇嘅， 有睇 系啦， 系 同周润发有合作嘅。 系啊，哇，好大贴士啊！呢个 已经 系啊， 不借嗰套电影系。 系啊，有冇印象啊？ 花柳城啊， 佢系做财务公司嘅老板， 系老板嚟嘅， 系啦， 电影嚟噶， 电影嚟噶， 系凶神恶煞嘅， 凶神恶煞。 咁啊，电影嘅里面啊，当中有周润发，好笑噶， 好笑噶。 佢呢套戏啊，呢套电影 大卖啊， 系啊，大卖，同埋有续集嘅， 好多续集嘅。佢咧嗰场戏咧，佢个 1991年， 佢个对手戏咧就系有王祖贤嘅， 佢有仲记得有 系啊，佢嗰场戏咧就系佢呢个财务公司老板咧就先系恐吓王祖贤，咁啊王祖贤就带咗周润发上嚟就话嗱你唔好吓我啊，我有周润发嚟旁身噶咁样，有冇人 俾多个字？ 两个字，嗱我俾多个 tips 你啦，周润发、王祖贤，仲有刘德华， 系啦，咁呢个组合。 赌神， 系， 但你有冇印象啊？而家我哋讲到咁样咧，记唔记得讲 我？冇印象佢嗰个角色系做财仔啫。 系啊 系啊 系啊，因为佢嗰幕咧就系啊就话王祖贤咧就争，唔系应该系刘德华争咗佢好多钱，咁啊王祖贤就想去救佢， 系啊， 咁咧佢就搬咗呢一个失咗亿嘅周润发上去，系啦，咁结果 呢个画面又记得啊， 系啦，咁结果吴孟达又唔知，仲要咧玩咗嗰把刀仔咧， 系啊，跟住插咗佢大髀。 系啊，呢个好笑噶，真系啊，系啊， 系讲翻呢度就记得啦。 系啦系啦，讲下讲下又记得。呢个，我觉得呢个问题出得好，因为呢个真系阿大哥呢一个隐藏角色咧，其实都系即系大家可能会忽略咗。 忽略咗佢个名叫咩名？但系睇到佢嗰时咧，就会激激咁笑咯，就激激咁笑，有个 系啊，好啊，多谢。 讲埋刘德华、周润发就 知。系啦，即刻全部齐晒啦。 个画面出咗嚟咯， 九十年代记忆翻晒。 1991。而家2021， 系啊，九一年噶啦咩？呢套已经咁少咗咩？应该再早啲喎，好似 我睇资料呢度咁， 因为赌圣都系讲紧九零定九几嘅啫， 九呢个赌神咧1991年， 因为咧 应该唔 以往咧一年咧佢哋拍好多戏， 系啊都系啊， 所以一年咧九一年有好多作品， 恭喜你，好啦，拜 拜， 拜拜，好啦， 阿莲啊，咁啊顺带一提咧，就今日同我哋玩游戏嘅呢个猜猜我是谁嘅听众朋友咧，咁我哋都会送翻呢个 签名，签 名嘅。一个 thank you 卡啊，感谢大家。 89年的，因为我肯定去到赌侠呢就91年的了，他赌神是始祖来的。 是啊 ,1989 年。 是啊， 这 个不是，这个是赌神第一集来的 ,exactly 就是元祖来的 ,1989 年的电影来的，一定是不会去到91的 了。他这个资料 写1991。是啊，不啱的，这些好肯定是好肯定，我都冇可能是91年的，因为周星驰89年他都未担正做赌圣嘅，赌神之后咧就睇出咗呢个赌片嘅热潮，就揾咗佢哋出嚟做搭档啦，咁样系啦，好，不过唔紧要嘅，好，再听下位朋友啦，你边个啊？系 ，sorry 啊，你个电话又响咗，好，系你啦， 系你好嘛 ？Hello， 咦，又系咁啊？系， 系咪收咗线啊？ 系啊，你猜猜我是谁？ 猜猜我是谁？好啦，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嚟玩下我哋啊，今日估下大哥究竟咧出现过喺边啲电影里面，有咩角色咧 ？Hello， 系你啦。 Hello， 喂， 系 风骚快活人， 系 你点称呼？ 姓陈啊， 陈小姐，熟唔熟悉啊？大哥啲电影啊？ 睇得多唔多啊？ 一般般咯， 都系一般般。咁系咪都系可能同阿星爷嗰啲系列，你会特别多啲啊？ 会唔会？ 系啊， 系啊，好啦，咁你拣阿鹏仔定系豪仔？ 系咯， 豪仔啊。 O K， 好啦，嗱，大哥咧，我哋啊，又用翻头先嗰个方向都几好嘅。佢咧喺呢套电影里边咧，佢饰演嘅系一个小食部嘅老细，小食店士多铺嘅老细。但系佢亦都系。教拳的教练， 教拳啊， 是他是边个边套戏呢？ 有几个字啊？套戏， 套戏有四个字， 四个字。 小食其实好出的，小食好 出 的， 小食店老细，但同时亦都是教拳的噃。 教拳 是啊，他那个对白呢最经典呢，其实是一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讲了就话。点解你会喺呢度教？唔系佢话点解你你嘅武馆会开士多铺后边嘅咧？佢就话啦，开士多铺系我嘅兴趣，教拳先就我正业，同埋我呢份人一向比较低调嘅。嗱呢个就好出噶啦吓，有冇印象呢？ 四 个 字 嘅， 有仲有冇 tips 啊？ 系 佢啊有个外号嘅喺呢套戏里边咧，佢自称咧就话你可以叫我做魔鬼筋肉人，仲会教佢咧就系话中国股权法。 哇，咁多资料！ 呢套戏里边咧就有佢啦，有周星驰就梗噶啦，仲有边个咧就系有钟丽缇。 哇， 仲有呢套戏啊，有梁咏钟 啊， 呢套戏仲有梁咏钟嘅。 有钟丽缇咁，唔系得好多套嘅啫。 系啊，最紧要就有钟哥添嘅。 哦， 系啦，钟哥仲要同埋阿细龟，我冇记错系佢两个嘅，就配搭嚟嘅咁样。啊，好嘢嚟噶。 系 四个字。 四个字。 有 系咪最尾个字系个加字嚟噶？ 唔系。好啦，第一个字系个破字。 系啦。 哦，三 四个字啊。 四个字，四个字唔系三个字。 系啊，系啊，系啊。 嗯嗯嗯。 啊，系。佢有阵时可能冇咗第三个字嘅， 但系都有个谱嘅， 系咪啊？ 有个谱咧，好啦，咁啦，不如我俾 破坏之王， 系啦，冇错啦， 就唔系破坏王 啊，唔系，系啊，破坏王就系嗰个漫画，咁佢系破坏之王咯，咁啊，佢就饰演呢个咧就士多铺嘅老细，咁啊就呃阿周星驰咧就学佢嗰啲中国股权法嘅功夫，系啦，咁当中有几个场口咧，但系到而家都津津乐道，譬如咧，因为嗰阵时九十年代啊嘛，仲好兴希望工程嘅。佢整咗个箱出嚟就系人人有功练，就因为以前希望工就系人人有书读，系啦，咁所以佢就喺里边就即系饰演呢个魔鬼跟肉人咧。 隔山打 牛咪佢嚟啊？ 隔山打牛唔系呢一套嘅，唔系呢套嘅，系、 哦、 之前嗰啲都有嘅咁样。 系 啦 ，OK， 恭喜你个破坏之王咧，你都答啱咗。 系啊，陈小姐，我哋有啲心意卡送翻俾你。 好啦，多谢晒， 拜拜， 拜拜。我发觉可能真系啊，即系大家咧将佢同周星驰咧二合一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就成日记住周星驰，周星驰 捞乱咗会唔会？ 系啦，咁啊， 太低咗啊，系嘛？ 系啊，但系即系所以点解啲人咧话咁怀念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其实佢真 系 好重要噶， 系啊，即系冇咗呢个配合啊，冇咗呢对答咧，真系 嗰、 那个 即系效果唔同晒，即刻唔同晒，系啦、 啊。 好，再听埋呢位听众先，你系边个？ 你好，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你好啊，我姓梁噶， 梁 小 姐，小 姐 你好啊。 咁啊，彭仔同你玩 啦， 好 啦， 好 啦，咁我拣呢一个嘅系电影嚟嘅，四个字。咁呢一套电影呢就突破啲啦，因为呢冇周星驰嘅。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呢一套电影呢都历史悠久啦 ,1991 年嘅时候。虽然话冇周星驰啫，但係呢一套电影呢就有刘德华做男主角。 都系有刘德华嘅。 同埋呢呢套电影呢係令到啊吴孟达啊达哥呢喺演艺生涯上面呢係更上一层楼，因为佢荣获当年呢、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嘅呢套电影。 冇错。 係 一套电影就会令到佢成为一个 最 佳 男 配 角。 呢套电影四个字嘅。 係啦，刘德华。做男主角仲騎住電單車嗰套，係啦，係咪吳善蓮做女主角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哇！呼之欲出噶咯， 講曬答案就係 好犀利喎。不過會唔會因為阿梁小姐，你有冇睇過以前大嫂啲作品啊？ 可能1991年， 不如你俾三個答案佢啦。 第一個字係個天字， 係。 哇！佢真系唔知喎。 好啦，我哋不如俾几个答案你估啦。系啦， 系啦。 A 天若爱情 ，B 天若有时 ，C 天若有情咯。 好嘢，估中啦！天若有情， 冇错冇错，系啦。咁 咪 叫 有你有情有天有。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天若有情系呢个啊。恭喜你啊，梁小姐。 唔 该晒。好，送翻心意卡俾你啊。 翻嚟，如果你仲有兴趣嘅，不妨都打电话嚟1872388啊！ 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片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若果他知此心不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风景，只求某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段。若果他朝此生不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空间， 再伴我一伴。若果他知此生不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收往日心里爱的声。 有缘奉应嘅天下有情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今日我哋咧用呢个环节咧，都一齐怀念下咧吴孟达达哥嘅电影作品。其实电视剧都无人欢迎嘅，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 考下我哋都得啊！ 吓，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388啦。咁如果你即系估中咗嘅话咧，我哋都有个小小嘅心意卡咧送翻俾你嘅。好，电话旁边系边位？ 黄小姐 ，Hello， 而家咪亦都系全女班啊！黄小姐你好啊！喂，你都系要问嗰句，你有几熟悉，多唔多睇？大哥作品 都多嘅，不过系即系同周星驰嘅作品会多啲咯。 系冇问题，冇问题。咁我哋咧就知，起码知道咧，即系浅中易嘅难度咧，我哋即刻可以帮你 set 好咗啦吓。系啦，好啦，你想拣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鹏仔啊， 好 哇，真系叻啦你， 正啊， 哇啱啱真系， 我听咗你好多年噶啦，哇，咁梗系跟住你啦。 哎呀，好后生喎，但系你把声 系咯，我廿五年噶啦， 系啊， 我由你神哥第一线做起噶咯，听起噶咯。 啊，多谢多谢吓，嗱咁咧就 整条易啲噶咁样 啊。呢条啊算唔算易咧？都已经系二十五年，哇，有二十五年历史喎，呢套电影都 系。 系啦，咁咧就一个电影嚟嘅，咁有四个字，四个字，咁咧就系古装嘅，算系古装啦。 系， 咁咧就有周星驰做男主角嘅，咁啊吴孟达啊达哥咧喺戏入面咧，佢系八戒啊。 哦， 系，咁 咁就唔止四个字啦。 因为佢有其他嗰啲 好长噶嘛，系咯。 咁嗱呢一个咧，你估中呢个系四个字，头嗰四个字就得啦。因为实在佢有知乜乜乜物知乜乜乜物嘅。 哇，死啦！讲唐三藏嗰出啊嘛， 系啊， 好癫啊！ 系啊， 嗱， 好癫啊！ 起码有通常唐三藏嗰出，你叫佢做乜嘢啊？即系就算系古书啊，你叫佢做乜嘢？ 西游记 系啦。 嗱，通常系叫西游记啊，但系佢呢个咧就只系攞咗其中两个字，然之后前面再加两个字，咁叫咩咧？ 唔系啊，嗰个系嗰个系大陆译名嚟噶。 哦，咁应该 嗰个大陆译名嚟嘅咋？香港译名就叫《西游记之嘟嘟嘟嘟嘟》，同埋《西游记之嘟嘟嘟嘟嘟》。 系边一年噶？ 系啊，唔系你其实 廿五年前咯， 廿五年前噶啦。 其实佢你呢个啱 啊， 佢啱咗噶啦，因为嗰个咧系大陆译名嚟噶，所以先至会有前面加咗两个字，系啦。 真系啱啊！《 千里奇缘》定《月光宝盒》 系啦，冇错，你啱晒嘅，因为头先阿彭爷讲过咧，《 西游记》 就叫《大话西游》咧，就内地嘅译名嚟嘅。系啦， okay， 所以你已经估啱咗噶。 我已经好快同内地接轨咗。 系啊，你接轨咗啦，系啊。其实佢呢套戏里边咧，除咗扮八戒，仲扮咗另外一个噶。有冇印象啊？ 我冇。 佢扮咗边个？ 佢一人分析咗两角噶，因为咧嗱，佢八戒就系佢后来即系变翻做呢一个所谓妖精神仙嘅角色啦。佢做凡人嘅时候咧，就系呢个金钱帮嗰、那个唔知二当家定三当家嚟噶。 咁、哦、啊，八戒 系啊， 系 啊，八戒就之后 就深啲。 系啦系啦，因为嗰个都好笑噶，攞只脚系咁踩喺周星驰嘅下体咧， 好啦， 嗰个都好癫傻噶真系。 系 啊， 系要记得啲画面。 系啊系啊 ，OK， 恭喜晒你，好，拜拜。 多谢， 多谢你， 拜 拜。因为真的我哋咧揾嗰啲资料咧，你会发现咧，唔单止香港人好怀念阿达哥咧，其实台湾啦同埋内地咧，佢哋有好多嗰啲怀念特辑咧，所以咧我哋有时睇嗰啲资料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哦，点解佢嘅翻译啊，甚至乎讲啲金句咧，金文嘈嘈咧，因为其实用咗咧，佢哋系内地同埋台湾佢哋嘅即系文字咯，咁所以先至会有呢啲咁样嘅资料嘅误会啊吓。好啦，再听埋呢位听众先，你系边个？ Hello， 我是张先生。 喂呀，有男士啦，喂， 啊、 我假设男士，你对于呢个电影对白会唔会再熟悉啲啊？ 可能佢考我哋咧， 好熟下喎， 好熟下系嘛？咁你拣啊，桂花田定曾志豪啊？ 我中意桂花田。 好嘢， 多谢你，张先生。 佢有老公噶啦， 我有 taste 又如何啊？你琴日先讲过啲咩啊？叫做咩幻想啊？ 系啊， 系嗰啲咁样。 哦，你咁大胆嘅， 我哋唔会幻想 嘅。系啊，哎呀， 张先生好简单。呢套戏佢真系好简单得好紧要。 点简单法？ 达哥佢喺呢套电影里面三个字，佢有一个好特色、好特色、好特色嘅一个听声，听声就知道系佢演嘅角色嘅就系不停咁喺个电影里面放屁。 吓咁正 角色。 啊，好好啊，你呢度出得 好耐喎，呢套戏我谂下先。 不停咁放屁， 古装 古 装 古装 古装，三个字三个字， 系咪最近先做翻做 啊？系啊系啊，咪即系重 播 好多次啦， 重播好多次啊！ 呢个系女主角啊， 啊，女主角系啦， 咁我记得啦。 嗱， 系咪审死官啊？ 冇错，佢扮咩嘅？ 我想问佢系一个咩角色？佢个名叫咩名？ 但呢个真系唔记得啦。 问埋，我头先都揾咗好耐，你先揾到啊。 好似系何之远， 系何系啊？ 何之虎， 佢叫做何宇大嘅 何宇大啊？ 官人， 我就记得佢姓何啫， 我就记得佢做官啊。 系 啊， 但系佢个名系叫咩啊？原来宋世杰对呢个何宇大嘅 何宇大，哇，好名好名， 八条放屁， 系啊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貪心啲？你問多我一題啊！ 問多你一題，但因為有個聽眾喺度等緊啊，我哋聽埋佢啦。好啦，多謝你梁生，好，拜拜。 叫張生， 我張生係咩？好啦，最尾呢位聽眾啦，你係邊個啊 ？Hello， 係你啦。 我係陳小姐。 陳小姐， 陳小姐， 好啦，係我嚟問你咯。周星驰电影嚟嘅呢个系咁啊，吴孟达阿达哥咧，佢就喺呢套电影里边系陀威龙嚟嘅。我讲埋俾你听，佢咧就中意咗一个女主角，系一个警察嚟嘅。咁嗰个女主角，请问系边个？ 唔知，我记得佢系做校工拍金 钟。系冇错冇错冇错，但系咧佢见到呢一个女主角咧，佢就话：哎呀，我要所谓追佢啦咁样。咁呢个女主角 系咪啊？啊啊！嗰、那个 唱歌嘅， 唱 歌嘅，唔系唱歌嘅，唱歌嘅，好有地位嘅。我哋叫佢咩咩姐嘅，而家会。 唔知啊， 系 咪好耐之前 ？D 咩姐呢？我哋而家叫佢 Dini 姐嘅呢？ 系咪姓叶噶？ 系啊，得唔得闲啦？你得唔得闲啦？ 系 啦，冇错。恭喜你啊！系啊，心意家送翻俾你啊，真系缅怀呢个大哥嘅电影系列啦吓。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